拜登今个星期将会前往欧洲出席北约同欧盟峰会，然后转往波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有雾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日早上港内的能见度降至2000米左右，而横澜岛更加降至100米以下。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星期三早上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冷，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预料一道冷锋会在星期三早上横过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6级。部分地区有雾，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7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6级。稍后有零散的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70米；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22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0米，有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00米。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552点，跌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1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19.48，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人民币6.357。英镑兑美元1.317，欧元兑美元1.102，澳元兑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5.59美元，卖出193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白沙冬呢一只药物咧，如果系怀孕啊，或者系要哺乳啊，就唔适合用，18岁以下都唔适合用嘅。咁至于辉瑞嗰只药物咧，就系、是、如果佢本身嗰个肾功能同埋肝功能系好差咧，亦都系唔适合用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 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人人都想身体健康，不过其实心理健康都是同样重要。 拥有健康心灵可以帮我们面对挑战，解决难题，达成目标，而且患病风险都会较低的。 想知道怎样应付逆境，活出好心情，你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的二台话你知，今集会同你分享活出好心情小贴士。 嚟到三月二十二号朝早时间六点十分，俾一个惊喜大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咧，有我啦，林慧 Barbie 喺度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日咧瞓醒嘅时候，第一件事你会做啲乜嘢呢？可能有人好直接咁样就觉得，梗系起身啦，跟住刷牙、洗面、食啲嘢，赶住翻工噶咯。我就唔系啦，我都几肯定我自己每一日擘大对眼之后，第一样嘢做嘅咧就系俾个微笑自己，俾个赞好自己。新嘅一天咧，有一个好嘅开始非常之重要，而呢一个好嘅开始可以系由你自己俾自己啊。无论之前发生咩事都好，总之每一日瞓醒都值得感恩，值得开心。我哋又可以喺呢个世界度重新出发，可以再活一日，真嘅精彩嘅人生，其实都系全靠你自己嘅啫。若然呢一刻嘅你咧，仲系赖紧床，又或者啱啱擘对对眼，啱啱开着收音机听到晨光第一线。不妨学下我嘅方法啦 ，Barbie 嘅方法就系一擘大对眼，就算有烦恼又好，瞓得唔好又好，好攰都好，点都好，都要笑一笑，俾个微笑自己。就正如你如果可以见到你对面嗰个人同你笑一笑，你嘅心情都可以放松啲，都可以愉悦啲。好啦，咁下一样嘢应该点做呢？下一样嘢当然係如果你屋企唔单止係你一个嘅话呢，同人讲下早晨，同人笑下，问好下大家，喂你今日几好嘛，今日忙唔忙啊，多唔多嘢做，有冇计划啊。若然你真係一个人嘅话呢，不妨都对住块镜同自己开开心心擘大个口讲一句早晨啊。你见到自己个样越开心嘅时候咧，你都可以俾自己感染得到嘅。即使系镜中嘅自己，都可以同自己倾下偈。喂，你今日点啊？如果你有重要嘅事情要做，加油、哦，你得噶，你 OK 噶，冇问题，我信你，我有信心。真系噶，呢一种自我鼓励又好，或者鼓励你身边嘅人都好咧，其实都系一种很好好嘅正能量 push up 嚟嘅。当你帮自己充满电，无论是能量上和情绪上都充满电的时候，我相信你就可以很 ready 地去开始你的工作。当然出了门口之后遇到途上的人，全部都跟他讲这句说话。轻轻松松地跟大家挂着一个微笑讲一声早晨。 今朝翻嚟嘅时候咧，都有少少毛毛雨。星期六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系96%。听过嚟自林忆莲嘅《早晨》啊！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我咪话我对气味好敏感嘅，譬如话隔篱屋煮餸，我闻一下啫，就知道佢大概系整紧咩食啦。又或者条毛巾扭唔干有啲味道，我都唔使攞上手啊，行过侧边就已经会闻到啦。最近我见到一篇文章，佢系讲高敏感一族嘅特征，我就即刻喺度谂，唔通我就系嗰啲高敏感一族？不如今朝早我哋一齐 check 下，到底我哋属唔属于高敏感一族啊？高敏感一族的特征包括对气味、声音和光线都极度敏感。另外，他们富有同理心，好懂得为人着想。他们亦都容易被感动。 而且他们会很在意自己的表现，担心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呢？如果是高敏感一族的，他们的观察力亦都会很强，可以感受到事物微小的差别，并且他们都会拥有强烈的责任感。而在花时间做决定方面，他们会花很耐的时间才做到决定，因为他们倾向于权衡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刚才我所讲的特征你全部都中了的话，那你就是属于高敏感一族了。原来很多有才华的人都有这个共通点的。全球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是属于高敏感族。你又是不是其中之一呢？ 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沙丘终于共雪花。 一家人有商有量， 冇嘢系倾唔掂嘅。 屋企嘅嘢唔关我事啊， 好烦啊！ 成日问长问短， 哎，我瞓先啊。 唔使掹整，我哋系一家人，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听住晨光第一线，锡晒屋企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冇错啦，提一提你，今日系星期二，3月22号，早上时间而家嚟到6:23，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我系林慧啊。今朝早同大家讲下嘅一啲生活嘅小概念。我自己最近咧就真系经常之都用到嘅，咁啊话说咧，家中有个小朋友啦，咁啊都想教佢咧有好多嘅物件，除咗用完佢第一次嘅生命之后咧，都可以赋予佢第二生命嘅。所谓嘅第二生命，当然就系可以将佢嘅用途改少少之后，继续将佢留喺屋企啦。无论系美化家居又好，或者真系可以攞嚟制作成一啲第二样用途嘅物件都好啦。其实都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同埋有好多唔同就地取材就可以做到嘅材料。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最近改造嘅几样嘢啦。第一咧就系因为咧屋企咧好多一啲唔同嘅颜色笔啦。如果有小朋友或者中意画画嘅人咧，都知道屋企如果多颜色笔嘅时候咧，一般嗰啲普通嘅size 嘅笔插筒咧系唔足够放你嗰啲颜色笔喺度噶。咁于是乎咧就需要一个咧大容量啲，而且咧最好就可以就翻嗰个笔嘅长度高度咧可以摆得晒啲笔啦。於是乎咧就改装咗屋企一啲咧大型清洁剂嘅樽啊，将佢咧界成咗一半，就翻个笔嘅高度，咁就可以成为咗佢嘅二次生命，变成咗一个新嘅笔插筒啦。当然仲有好多相关嘅用途啦，例如我知道有好多人咧就会攞一啲玻璃樽嚟到做一啲调味啊。亦都有人咧会好似我咁样攞一啲咧用过嘅胶樽咧嚟到成为佢嘅二次生命，包括咗系可以做呢、這个可能一啲园艺里边嘅一啲装水嘅装置啦，攞嚟淋花噶啦，又或者嚟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就会攞呢一啲装置咧嚟到做一个花盆，甚至乎咧系帮佢油下颜色啊，包下一啲新嘅纸张啊，将佢设计得咧非常之靓都有噶吓，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同埋心思可以摆到落去啊！当然任何嘅罂啊罐啊，大家谂到个用途会容易啲嘅。咁啊谂下纸皮箱啦，嗱，另外一样我近来攞嚟做咗一个好好嘅小储物柜嘅咧，就系一个比较硬身嘅纸皮箱啊。嗱，认识林慧嘅朋友知道我好中意网购啦，买埋嘢翻嚟之后咧，通常就会有大大小小唔同嘅纸箱嘅。咁我又唔系所有纸箱都会改造佢嘅，就系、是、如果一啲中型 size 可以攞嚟放笔啊、文具啊等等咧，就可以改造佢啦。甚至乎咧，我最近发现咧，原来我买茶包嗰个茶包纸盒咧，系啱啱好攞嚟放口罩嘅，佢个阔度。咁啊，于是乎咧，又整咗一个口罩盒。咁啊，唔系净系用呢个纸盒嘅，仲可以包一啲如果你用剩咗过年嘅花纸啦，或者人哋送礼物俾你之后咧，你唔舍得抌嗰一张嘅花纸咧，其实都可以贴喺个面嗰度咧，做一啲嘅装饰，令到呢一个盒咧更加靓同埋更加个人化。我谂你整起上嚟嘅时候咧，都系一种几好喺屋企消磨时间嘅活动嚟嘅。如果你喺屋企咧，即系尤其是可能放假或者系真系喺屋企冇乜嘢做，唔想出去嘅时候咧。其实都不妨可以考虑下呢啲嘅装置，亦都可以令到你自己生活多啲你自己个人化嘅特色，可以花啲想象力，花下时间咧。 我怕了再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从前像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天天似初见，海枯天塌不变。共你相约在那边，如想即使天气改变，与你交织新一天。至死不变， 为你送上这一首来自侧田的新歌，歌曲名字叫做《第一秒》。星期六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 95%， 现在时间来到6:30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俄军对乌克兰的攻击持续，首都基辅一座购物中心周日晚被炮火击中，10层高的商场完全被毁，至少8人死亡，搜救工作继续。空袭之后，当局宣布市内由星期一晚上8点至星期三早上实施宵禁。俄罗斯国防部话，购物中心附近的区域被用来储存火箭系统。另外，落入俄军手中的南部城市克尔松继续有民众上街示威，乌克兰官方指责俄军士兵向示威者开枪。俄罗斯莫斯科一个法院裁定 Meta 从事极端活动的罪名成立。法院同时宣布，即时禁止公司旗下社交媒体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在俄罗斯运作。裁决不影响公司旗下通讯软件 WhatsApp， 因为这一款软件并非用作发布公开声明。Facebook 因为限制用户接触俄罗斯传媒，早前已经被俄国当局禁制。Meta 其后放宽仇恨言论的政策，容许乌克兰用户发帖文，呼吁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士兵使用暴力。Instagram 亦都被封禁。Meta 其后修订指引，禁止用户发布威胁暗杀国家元首的帖文。原本昨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但是等候应讯期间逃走的男子昨晚在屯门被捕。这一名22岁男子涉及2宗刑事案被判感化令，早前未有按时应讯被通缉，前日被捕，案件昨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他在等候应讯期间逃走，坐的士离开。九龙城警区重案组昨晚大约10点在屯门将他拘捕，他涉嫌从合法羁押逃离，正是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现时的温度是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 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还你的 本动吗，只相信天生本寂寞，尽办法自生，我换下了是人是神是灵是人，温暖的欢神释放冰冻的欢神，我无限终究极意深，愿或间永远要强，想勇望得勇望，你盘下到众生可送开 Jeremy 话呢一首 solo 作品咧，一开始系叫 I Can't Breathe， 然后咧改做天生，再最后拍板成为而家嘅伴。呢、这个字切开系对称嘅，意义上佢觉得呼应到歌曲中爱恨人神相对嘅意境。 爱或恨，终究结于心。 作曲吴林峰，填词周耀辉，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Jeremy 李俊杰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啊！這個感覺真的很得意嘅嚇，六點三十六分的早上，白元浩打俾邊個咧？知唔係打俾自己咯？白元浩早晨啊！ 喂，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各位晨光第一線。 早晨，喂，算你幾乖咧？咁早咁精神。 其實因為我今日咧朝頭早都已經同平時一樣咧，都係四點鐘啲咧，其實就醒咗 嘅。係啊，我都估你係噶啦。 係啊，即係你唔會話，因為嗱，我哋成日都話個個都要居家抗疫啦，係咪先？咁我哋既然即係晨光第一次，我哋成日都開麥同啲聽眾講，喂，大家都要做好呢個防疫嘅措施啊。 嗯、 我哋自己都要做好呢個榜樣。 係啊係啊，我知道你好乖嘅，成日都。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就居家抗疫噶，咁啊即系希望做好个榜样，亦都咧就系为呢个抗疫出翻一分力啦。 咦？但我有一个疑问啊，点解你可以讲咁大声？ 哦，好简单啫，因为 企咗去边啊？ 喺你做晨光第一线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咧就准备咧就听翻自己嘅节目啦，听翻我晨光啦，咁亦都咧就又可以做下啲稳定啲嘢啊，甚至乎又可以平时我喺你见我喺直播室啊，或者喺临时录音室嘅时候咧、我咪好多 mixing 嘅， 系啊， 系啦，咁啊为咗咧可以朝头早一样啊如常工作，但又唔会嘈到屋企人嘅关系咧、所以我决定咗咧就落咗落去自己嘅车嗰度咧， 俾我估中咗啊， 可以开开心心咁啊同听众同 Barbie 倾下偈，又唔使惊嘈住人，而且自己又有即系可以做下嘢咁，又唔使惊阻住人，因为朝头早。即系屋企人有啲真系未起身咧， 系啊， 所以平时我都好佩服你嘅，你要匿喺唔知屋企边个角落啊，咁啊同佢哋细细声讲电话咁样。 系啊，但我想话我后屘发觉咗，因为我会听翻噶嘛，即系我每日都会听翻自己节目啊，听翻你哋咁样啦，咁咧我就发现咧，原来我屋企收电话都收得几差咯。因为咧你自己唔会知噶嘛，你以为自己啊对方应该听得好清楚啦，但原来我发觉我屋企咧任何位，因为其实我真系乜嘢位置都试过晒，企喺度啦，都收得几差噶、原来。 喂，你呢个已经市中心嚟嘅 喎，系啊，我都唔知点解，可能有网络衰啩。 我而家呢个电话， 我就系想话你好清楚咯， 好似山卡拉地方嚟 嘅，好神奇嘅。所以你有时你估唔到噶，通常可能咧嗰啲越多人一齐用电话嗰啲位咧，咪分薄咗，所以咪好衰咯，收得。 哦，咁你又啱喎、哦，咁所以嗱，即係頭先講翻啦，就話我呢個地方即係靜啦，係啊，因為個空間細啊嘛，咁我匿咗喺自己嘅車廂入邊，咁、所以又可以大聲啲，又唔使驚話嘈住其他人咁樣。咁、不過咧，喂，今日咧想同你講下咧，除咗個天氣咧，即係喺附近嘅地方全部都係白蒙蒙一片之外咧，咁、基本上都咩都睇唔到噶啦，而且係落緊雨啦，咁、你翻工嘅時候你都話有啲雨粉啦，係啊，咁所以今日嘅天氣咧都係曳曳地啊，咁如果聽眾咧要出門口嘅時候咧，咁啊都要準備定啲遮。其實呢幾日咧，即係睇翻天氣報告都係話到個天氣咧會好唔穩定，即係一時又話俾你聽過幾日大雨啊，跟住會凍翻啊。 係啊，但係好似而家預期最凍嗰個氣温唔係本身預期最凍嗰個氣温喎。 是 因为上个礼拜我睇嘅时候咧，佢话系去到15度，然之后新界有啲地区咧就可以再低几度啦。但我琴晚睇好似冇15度喎，而家。 哦，系、哦，等我即刻望一望，见到都系17度喎。 系啊，即系争咁两度咯。咁我即刻可以觉得放心啲，因为其实我之前已经将我所有啲冬天衫收埋晒。 哦，咁你又唔使担心啦。今日都大雾，听日就已经变咗大雨啦。其实成个礼拜都系落住雨噶啦，咁、 都系啊， 都系走唔甩呢啲天气。咁、但系我今日真系想同你讲一样嘢咧，喂，有时间嘅嗬。 系啊，有啊，你。 系啊，因为想同你讲下咧，就系、因为我同我个侄女咧，有阵时都会倾下偈啊咁样嘅，咁我就发现咧，原来佢哋好多佢讲嘅广东话同我哋当然一样啦，不过佢哋用啲字眼咧，有阵时都已经几唔同噶咯。 你个侄女都系香港嘅后生一脱啊嘛？你意思系嘛？ 系啊， 哦，即系其实佢系同你沟通唔到，因为你唔识佢嗰啲潮语系咪啊？ 系佢会就翻我嘅，不过有阵时如果你同佢倾下偈，佢即系 send message 嘅时候咧。佢打下打下啊，原來嗰啲咧十幾歲啲妹妹仔咧，佢哋用啲字咧，真係都幾特別。有陣時都要問一問，或者喂，我又唔想扮到自己即係老咗啦，又唔想俾人覺得喂，咁你咩都唔識嘅咁樣。 所以你就要戳佢啦，即係要旁敲側擊咁樣啦。 或者直頭自己見到啲唔識嘅字咧，我真係上網查喎， 發現 咧原係啊查到，因為佢哋用嗰啲字咧，譬如富二代、小鮮肉。网红呢啲字咧，其实都系嚟自内地噶嘛。 呢啲识啊嘛你？ 呢啲梗系识啦。但系咧，原来有好多字咧都系嚟自内地，但系我自己咧又真系唔知点解嘅。例如咧，佢有一次同我讲开嗰啲打机嗰啲嘢嘅时候咧，咁佢咧就无端端同我打咗三个六字喎。咁我其实嗰阵时咩嚟嘅咧？我细个睇空少咧，就三个六系嗰啲咩撒旦化身啊，哔哩吧啦咁样嘅嘢嚟噶嘛。咁但系原来佢话三个六咧。即係我睇翻嘅時候咧，原來就唔係解嗰啲咩魔鬼啊、鬼神之説嘅。佢話咧三個六咧，其實係一個好勁嘅意思。咁原因咧係因為原來以前咧就好多人嗰啲玩啲咩線上遊戲啊嗰啲嘅時候咧，咁就會用嗰、那個樓啊，即係普通話嘅三點水做個樓低個樓嗰個樓咧，樓去到形容人哋玩得好勁。 即係要用國語講係咪啊？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變咗六六六咧，就話俾人聽，哇！你真係好勁啊，打機好犀利啊！ 哦、即係溜溜溜，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係啦，咁我咪其實初頭唔明噶嘛，你打三個六字其實我係完全 get 唔到嘅喎。 我都係第一次聽嘅，其實 係嘛？ 我都唔介意出賣自己嘅年齡，我真係唔識 幾歲嗰啲真係冇辦法，始終都係會有一個位咧係 gap 咗嘅。而家係嗱，我哋網紅我哋又識啦。網美你都係咪應該估到 美啊美啊誒咪係咪嗰啲即係直播嗰啲好靚嗰啲啊開曬美顏嗰啲啊嗰啲主播 係啦意思即係話嗰啲咩塊面好白啊頭尖啊大眼啊呢啲嗱呢個咧我覺得芭比咧都應該估到嘅咁但係有啲難啲嘅咧可以又俾大家朝頭早嘅時候動動腦筋啊 你揾啲我哋覺得大家都應該估唔到嗰啲出嚟 好有一個咧我同佢傾傾下偈嘅時候咧咁佢就同我講話。冇得讲咩豉油啊，咁拗晒头啦，冇得讲豉油，系啦，咁原来嗰句咧有三个字嘅，就系叫做打豉油。打豉油咧到底点解咧？咁我初头咧就喺度谂啦，啊，佢系咪跟住我觉得呢啲咁样写出嚟，一定系唔会同真嘅豉油有关噶啦。咁但系我系谂，会唔会系打烂嘢啊，或者整烂咗啲嘢啊？又或者是一件事搞弯了即类似这些這意思的、但是原来我全部都估错、 我是少少都估不到 打豉油呢其实呢是跟一件事情呢是完全没关的原来有个出处的、话说呢在2008年的时间广、州电视台 咁就有一個咧就關於一啲緋聞嘅報道，街頭報道。 嗯。 咁咧，其中一個男受訪者咧，咁佢落街嘅時候咧，就咁啱俾個記者啊，即係我哋即係俗稱叫博麥，就問佢啦，喂，你對呢件緋聞啊有啲咩睇法啦、啊、咁樣？跟住呢個男仔咧，佢就話到啦，我只係落街咧買豉油，咁所以呢件事咧同我無關嘅。咁原來跟住咧。你想想这件事呢由08年开始的，但到现在呢啲人都仲用緊呢个打豉油嘅 terms 呢，佢哋意思即係话到其实呢一个字呢喺内地方面个用语者係话其实呢件事係唔关我事嘅。事不关己嘅意思。你点諗到其实打豉油会同事不关己係扯得上关系。 係囉。即原来只是你要了解了有件这样的新闻先，然后你要看过个这样的故事，知道入面原来有这样的元素，你才会知道关之前有什么事呢。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其实我真的完全 get 不到啊。还有一个叫做 YYDS 呢，其实近呢一两年我香港都比较上多啲人在网上面会打的、YYDS。 嗯， 意思即系解咗咩呢，即系解咗永远的神，不是很多什么 BB 啊、小鲜肉嘅。 是啊。 是啊，他们会直头打称呼他做 YYDS。 是不是真的要是自己的偶像啊叫做 偶像啊，或者我们常都说世一世一，即世界第一世一呢。 即是你心目中觉得是 No.1 那个，是不是还要是直到永远的。 是啦是啦，永远的神。那你就知道 YYDS， 那即是国语拿回他的拼音的英文字母第一个字叫 YYDS。即是很多这些字呢你发觉原来哇个世界特别是网络世界。即系变化都好犀利，如果你唔， 我以后唔敢上网啦，咁样我全部都唔识啊！你头先讲， 因为你会发现咧，喂，我哋睇嗰啲都系中文啦， 系啊， 但我唔知佢讲乜噶喎， 系啊，即系嗰啲字我哋只只都识，但系唔知点解原来加埋一齐变咗一个意思，系你估都估唔到咯，即系你谂住扮冇嘢咧，好 casual 咁，哦，我明已经答唔到嘴啦，下一句错晒啦已经， 系啊，所以咧，即系无论咩年纪都好，大家咧就多啲各方面补下习，即系好似我咁啦，嗱，补完之后咧。继续可以同嗰啲十几岁嘅弟弟啊、妹妹啊，又可以倾下偈声。 啱噶啦，嗱咁样，你一路就去学定先，跟住你与时并进啊嘛。因为咧，嗱、你再之后你要再学啲再细个啲噶啦，学啲十岁八岁嘅，跟住之后咧，你就可以学到去你个仔嗰脱。咁你个仔同我女差唔多大噶嘛，咁你翻嚟教翻我咪啱咯。 系咯，咁到时大家嗱，两家人一齐互相 send message 搞掂。 系啦系啦，系啊，或者咧再唔系咧，我哋第时咧就试下约咧，就将你个仔同我个女约出去玩一次，之后听下佢哋讲咩先，听下我哋识唔识佢哋讲嗰啲词。语咧，明白佢讲咩，咁先测试到。 而家即系之前我成日见小朋友屋企个仔咧，同其他小朋友一齐玩嘅时候咧，佢哋讲嗰啲嘢咧，我有时其实我都有少少拗头噶啦，不过又唔系咁好意思成日问咯。 你哋讲紧咩啊？咁佢哋你又惊佢唔中意系咪咧？你冇偷听我讲嘢咁？ 嫌弃啊！跟住成日话阿爸，你话咩自己咩都识嘅，成日都问嘅，点解？ 哦，其实就系最唔识就系呢方面，其他真系咩都识噶。你话 系啦，即系大家得闲呢方面都补下习啊，唔好有代沟啊。 几得意啊！好啦，今次早唔该晒小白。 好，转头再倾过。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每个礼拜同屋企人食几多餐饭？ 有冇经常打电话翻屋企？ 家人揾你有冇即刻腹肌？ 屋企人永远都系排第一位。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无论任何时候，一家人多啲联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晨光百科。 朝早咧，百科梗系要同大家讲下一啲养生嘅嘢啦。正所谓春分大家应该都知道啦，踏入咗之后除了明显感受到出面的天气潮湿啦、湿湿立立之外咧，嗱，讲紧20号就踏入咗咯，咁然后就系春天的中分点啦。 所以叫做春分。而呢个春天咧之后嘅天气咧，通常都会系忽冷忽热咁样啦，所以令到人咧好想食一啲凉浸浸嘅嘢，甚至乎佢突然之间好唔适应个天气咧，突然之间湿啊热啊咁样咧，个人都系闷闷地嘅，咁就好想咧食冻嘢啊，饮冻嘢啊咁样。不过咧，其实咧就有啲禁忌同埋养生之道咧，系可以令到大家咧既可以食美味嘅，亦都可以咧注重到保重到自己嘅身体，做到保健嘅效果嘅。今朝早咧喺衣食住行方面都睇一睇啊！嗱，食方面咧都系老生常谈噶啦，多啲食蔬菜水果，嗱又可以食下豆芽、豆苗啊等等噶，因为咁样咧都系可以活化咗身体嘅生长机能，更加可以食多啲韭菜啦，亦都有呢一个养阳嘅功效，亦都可以令到人体嘅脾胃咧系好啲噶。中医就话咧，亦都可以适当咁样食下其他生津发散嘅食物，好似系葱啊、花生、韭菜、虾仁等等。又或者咧，如果食得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加少少辛辣。养肝方面咧，亦都可以食下核桃啊、花生、杞子、大枣呢啲，都可以补肾补肝嘅。嗱，当然啦，就唔好饮一啲伤胃嘅嘢啦，包括咗系一啲酒精啊等等，因为咧咁样咧都系令到自己嘅身体脾胃咧各样嘢都会有唔好。如果春天补唔好个胃，之后嗰一年咧，可能夏天、秋天、冬天咧，你嘅身体都会出现少少毛病噶。好啦，着衫方面咧，唔系讲潮流，只不过系因为咧温度嘅变化比较大，日夜温差咧可能都会大啲。例如中午咧就会觉得好热啦，但系一早一晚咧始终都系凉凉地嘅。咁如果太过早换走晒所有嘅长袖衫啊，净系着住短袖衫嘅话咧，又惊住人体咧可能会好难适应日夜温差大嘅问题，就可能会感冒，甚至乎咧吹亲啲关节啊等等，吹到气管，咁啊可能会有相关嘅疾病，咁就唔好啦。所以最好咧都系可以着一啲可加可减，同埋进可攻退可守嘅衣物，咁就最安全啦。好啦，住方面有啲乜嘢要注意呢？就系讲下到底你而家系开紧窗定系开紧冷气呢？成日都话啦，因为空气要流通嘅关系，当然鼓励你要开下窗啦。不过原来开窗咧都有一个好嘅时间可以建议嘅。就是话如果咧你上昼八点钟咁上下开窗咧，呢、這个时候咧一般咧气温都系比较回温，而且咧空气嘅品质都相对比较好，咁就可以把握呢个通风嘅时机啦。嗱，而家六点几未够七点啦，咁你阵间可以七点零钟八点嘅时候咧就开只窗出去感受下出边。如果今日落雨，可能撇雨啊，或者系惊住好潮湿间屋嘅话咧，咁你就揾一日可能冇咁差啊咁大雾嘅时候咧，先做呢样嘢去通风啦。好啦，之后啦就讲下行咯，因为咧我哋都叫做系花草树木而家去重生嘅一啲季节啦，亦都发芽啦。其实咧人体嘅血液亦都同样处于系旺盛嘅时期。原来我哋体内嘅激素水平咧都系处于相对高嘅位置，所以咧原来呢啲天气咧就会令到人好容易因为食咗生冷冻嘢咧而出现辐射嘅问题，亦都会好容易咧冷亲啦，就出现一啲咧感冒症状，例如系咳啊或者系流鼻水等等。若果早晚风大咧，更加容易会吹亲啦。咁啊，所以大家咧都要相当之注意头先所讲衣食住行几个 tips， 希望咧注意咗留神咗，就可以令到你成个春天咧既保健，同埋行出嚟嘅时候，下次人哋见到你，咦，你好似又靓咗咯。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杯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留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每招架万箭穿心扎马，茶后的废话。像怪蚊满天飞，在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咬，大脑淤血你当有记，他给他多卑鄙，不受共见不讨伐你，明明昨天老天。 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你望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马，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 我哋送上呢一首嚟自曾乐同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一决高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芭比。 Mimi 啊，我哋成日都听人哋讲维他命啦 ，A B C D E 咧都好常听到嘅。最近咧，我听到有一个咧都几引起我注意咧，就系维他命 K， 讲到咧就系话可以对于啲脑啊、思考能力啊同埋骨咧都有帮助嘅。 系啊，冇错啊，系啊，即系佢都有佢嘅重要作用嘅，特别亦都喺个血凝固方面咧，佢都有佢个作用嘅。 嗯。不如今朝早都同我哋讲多少少关于呢一个维他命 K， 其实咧佢系可以靠天然摄取啊，定还是系咧真系要靠食补充品呢？ 嗱，维他命 K 咧主要喺一啲嘅食物类嘅食物特别丰富噶，其实，咁譬如好似啲深绿色蔬菜啊、菠菜啊、西兰花啊、芥菜啊呢啲咧，佢都有。咁甚至乎咧，我哋即系有阵时咧讲笑咧，就系话即系啲富贵人士咧，维他命 K 咧通常有阵时都好高啊，但系食好多山珍海味啊、一啲干货啊嗰啲咁嘅食物食材，譬如可能系讲紧啲即系广东菇啊，或者可能一啲好。其他嘅，譬如一啲嘅海参类啊，呢啲一啲干货系啊，咁有阵时都有阵时个维他命 K 会比较高啲，咁甚至乎譬如好似纳豆啊、肉啊、蛋呢啲都存在有维他命 K 嘅，系啦。咁佢梗係好處，頭先你有講啦，即係譬如對個肝啊、腦部啊、心臟啊、骨絡啊呢啲，佢都有確實佢嘅好處。咁但係即係據研究嚟講呢，基本上大部分人士如果唔係偏食嘅話呢，亦都鍾意食一啲嘅植物科嘅食物啦、深綠色嘅蔬菜，其實就唔會缺少嘅。反而呢，我哋會驚係咩呢？就係驚個維他命 K 過高嗰陣時就廢啦。因為你諗下啦，即係維他命 K 係對個血個凝固有幫助嘅。咁我哋戒選手梗係最好有血能夠好好凝固，咁就唔會話流血不止啊咁樣啦。咁但係如果結過頭，即係維他命 K 結過頭，而啲血一嚿嚿唔夠流暢嘅話，就會造成咩呢？就會可能淤塞咗喺啲血管道嗰个，咁就会变咗乜嘢嘢，就会增加咗啲心脏病啊，或者中风机会，其实都系好危险噶。咁所以即系呢一 part 其实要知道，就系维他命 K 系佢本身有对身体嘅好处啦，但系亦都同时如果过高嘅话咧，会造成一个害处。咁所以要睇下其实真系有冇咁嘅需要而去摄取咯。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乜嘢人会比较需要去补充翻呢个维他命 K 咧？同埋点样先知道自己唔够咧？ 嗱，如果唔够嘅人咧，话会见到其实就系可能系讲紧，即系啲血会比较稀啲啊，冇咁容易即系凝固啦。咁或者甚至乎可能即系会见到有一啲嘅初步性嘅骨质疏松症啊，呢啲都有部分人士系因咁而系知道缺乏咗维他命 K 嘅。咁但系即系基本上真系如果喺个饮食上做得足够嘅话，真系唔使惊咯，系咯。咁或者即系如果你话我都可能驚即係有呢個 chance 嘅，咁我哋有陣時講話去驗下啦，會唔會可以 check 下個維他命 K 個夠唔夠啊？或者甚至乎即係可能真係要 supplement 嘅補充劑嘅話，睇翻即係你自己個買嗰個量咯，因為有好多鍾意買補充劑買好高劑量嘛。咁但係即係我哋嗰個嘅叫做每日嗰個建議嘅攝取量啊，咁大概都係講緊咧，即係對於一個成人嘅男士嚟講，即係一日120嘅microgram 啦，微克啦，咁或者就係女士嘅講緊90微克，已經係一個其實安全嘅建議嘅份量，就唔好高過呢個嘅建議咯，因為咁樣樣就有機會增加咗個血個凝固度咧，咁就有個危險性啊。 嗱 ，Mimi 啊，頭先你講到話咧，可以去做一啲測試啦，或者評估睇下自己夠唔夠某啲維他命啦，係咪其實咧呢啲相關嘅測試咧都係揾營養師做，同埋係咪咧所有嘅維他命到底自己 己身体足唔足够都可以 check 到出嚟 嘅咧？其实做测试嘅话咧，真正就要去即系问个医生嘅、 嗯， 即系我哋做营养师通常就系你会嚟到我哋 assess 你嘅飲食啦，去评估翻究竟你会有咩存在嘅营养缺乏嘅风险啊，或者过多嘅风险啦咁。咁、嗯、而真系有缺乏嘅时候，咁我哋都会叫佢即系去睇一啲嘅即系家庭医生啦，咁去问个家庭医生，除咗譬如可能维他命 K 要验，同时间有乜嘢嘢相关嘅都去要去做验咧，咁而去得出个报告。咁而个报告出嚟嘅话，第一亦都系去翻医生度睇翻医生嘅建议，而医生会觉得饮食上都有需要改善嘅，咁就会再嚟到营养师呢 part 去做咯。咁好少营养师会直接叫你去你去化验所啦。咁因为基本上香港化验所系要有医生写字嘛，咁、 嗯、 所以就系即系如果嗰个营养师要做嘅话，可能嗰个营养师已经喺一间诊所入面有埋接诊医生咯，咁就会可以即系做埋呢个嘅 验 血啦，咁咯， 系咯，所以咧，即系无论任何嘅身体状况咧，需要任何嘅补充品都好咧，都系需要一啲专业人士评估过，而且咧同你即系商量咗，到底你适合乜嘢嘅习惯，服用乜嘢嘅剂量咧，先至好自己去买或者自己去食咯。如果唔系咧，就好危险噶啦，自己乱入食。 系啊，小心啊，系、 啊。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同 Mimi 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咯。唔该 ，Mimi。 唔该晒，芭比。 制同地区议题上的协调，反对强权霸凌和单边制裁，推动国际秩序朝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王毅就中巴关系发展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相互支持、加快共同振兴、深化反恐合作以及密切的多边协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有雾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港内的能见度降至2000米左右，而横澜岛更加降至100米以下。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星期三早上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香港电台现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哋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时间嚟到早上嘅7:07，收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芭比之外咧，亦都有 Didi。早晨， 早晨啊，芭比， 真系好啦，见到你。 系啊，我哋好似呢个比较新嘅组合。 系啊，同埋咧，晨早见到啲靓嘢靓人咧，特别开心 嘅。系啊，大家咁话啦， 咁就好啦。 系啊，最紧要翻工开心啦。 最紧要条路咧都可以路路畅通，咁啊，大家都开心啊。路面情况靓唔靓先？今日 嗱，今朝早咧都系靓嘅，但系咧就有中交通意外咧，需要全线封闭。由于而家时间尚早啦，加上路面好少车咧，所以暂时都未有挤塞嘅。但系大家都要知道呢一个位置喺边啦，因为全线封闭噶，喺新界区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翻粉岭港铁站方向啦，近住粉岭消防局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再重复多次位置啊，就系、是、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啦。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粉岭消防局对出，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揸车朋友咧，留意翻现场警员嘅指示。 冇错啦，最紧要都系呢一啲咧，就知道有啲乜嘢事发生，咁就可以自己咧防患于未然啦。 冇错。 例如系如果咧，我都试过，即系自己睇清楚嗰啲路面资讯咧，咁你就可以出门口之前咧，就系拣一个咧，可能避得到嗰啲相关嘅整路啊，或者系咧，即系有人咧要需要去搭。到嗰啲车咧，如果你要转一转车嘅话咧，咁你就可以自己选择翻一个比较便捷啲嘅交通工具啦，咁就唔会话塞咗喺中间啊，或者去到嘅时候发觉，改咗道喎，可能去唔到我想去嘅目的地喎，咁就可以避免晒呢啲问题啦。 非常之聪明嘅做法嘅，所以成日我都话啦，尤其是去机场添啊，以前你一定要望一望下，即系如果你识望嘅话咧，望一望下个地图，睇下系咪真系塞车啦，因为你机场冇得走嗰条路，咁所以咧一定要好醒目咁样望下咯，因为你知啦，塞紧车塞你个零钟头又会塞你半个钟头又会好浪费时间， 系啊，浪费都唔惊。其实你会好惊咯，个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弊啦。我到底够唔够时间去 check in 啊，寄行李？ 系啊，所以 miss 咗班机咧。 冇错啦，塞嗰啲主要道路啦，龙翔道啊、吐露港啊、屯门公路嗰啲。咁所以行主要道路，其实咧最好咧，听下我哋嘅交通消息啊，或者系自己识嘅话咧，望下呢个地图啊，咁可以避过塞车咧，就可以悭翻好多时间。 系啊，系啊。不过咧，即系除咗话咧，讲起啲交通之外咧，我最近发现咧，因为咧个路面真系少咗车啦。 少好多啊！ 系啦，咁然后咧，大家嗰个生活节奏咧，真系仿佛系慢翻啲嘅。 嗱， 以前咧，我好记得咧，我朝头早翻工咧，因为冇车搭嘅关系咧，咁就一定系搭的士啦。咁好多师傅咧，朝头早嘅时候咧，嗱，一系就系屙肚啦，即系经过嗰个隧道收费站嘅时候，一系咧就系比较都紧急啲嘅，即系唔该，咁啊即刻闩门啦。我最近咧呢几次搭的士咧，我都发现咧啲师傅好温柔咁样慢慢搞低个车厢。啊，唔该晒啊，辛苦晒你啊，大家身体健康啦，即系讲多几句先。就先散窗走人， 系咯，系咪觉得而家好似慢活咗啊？ 真系，我好少觉得香港个节奏可以慢活到咧，同即系即系侧边一啲收费员啊，或者一啲叫做可能真系擦肩而过嘅人咧，都讲翻几句说话，互相问候同打气咧，跟住之后先走咯，即刻成个人心情都好咗，个氛围好好。 所以每一样嘢都可能有带嚟有好同唔好啦。 系啊， 所以你尽量喺呢个咁嘅环境之下谂啲好嘅嘢，个人会开心啲咯。咁啊，Barbie，我想问一下咧，你有冇去露营嘅习惯啊？ 冇習慣，不過有試過，係、 嗯、 啊。不過講緊都已經係疫情之前啦。 當然啦，我哋講緊疫情之前，你有冇同你嘅小朋友去過？ 當然有啦，小朋友就即係特別會好奇啦，即係扎個營之後入邊跳跳扎咁樣玩啦。 係啊，我嗰陣時記得都好多年前啦、我係特登帶我個仔咧去露營嘅。係咁，但係我先生就唔係好贊成嘅，因為佢唔係好中意啦。咁啊，佢試過一次之後咧，我就其實覺得露營其實開心嘅，係咪先？但係一個問題咧，我好怕咧去露營嗰啲嘅。洗手间 哦， 哇！我都谂起我有少少惊啊， 吓 系啊，咁但系点解会咁样提咧？因为早前咧，我睇到啲媒体讲咧，渔护处喺郊野公园执法咧，你知唔知检控咗大约系500名违例嘅露营人士啊？ 系、做咩咧？佢哋 因为佢哋系。違例啊！又唔戴口罩啦，同埋咧，你知道啦，而家係唔可以多過兩個人嘅群組聚集啊嘛。 嗰啲、跨家庭啊，唔可以話即係哇咁多人嘅你哋咁樣。 係啦，行山就已經係唔可以戴口罩啦、大家都知啦，要罰5000蚊啦。因為而家第五波疫情咧，因為你知確診嘅人數真係以萬計啊， 唔可以唔戴，係啦，一定要戴。 咁啲市民為咗逃離一個市區咧，就個個去曬郊外唞氣啦。咁、但係漁護處咧就話啦，但係咧捉到咧500名咧違例嘅人士咯。咁所以咧，大家記住咯，即係你去露。 露營又好，去行山又好，都一定要戴住口罩，可以避免一個嘅損失嘅。 係、嗯、啊， 同埋都要你知啦，而家都係疫情都仲係嚴峻啦、嗯，大家遵守呢個規則咧，真係會好好多咯。 係啊，戴口罩咧，我而家知道啦，除咗保護自己之外咧，仲可以保護埋自己嘅荷包。 冇錯，你講得啱啊！冇錯，冇錯。 係啦，好啦，唔該曬 Didi。好啦，天氣方面咧，睇下鐘哥點先。早晨啊，鐘哥。 早晨啊 ，Baby。 點啊？你嗰邊係咪像霧又像花啊？ 哦，又唔係至於去到咁嚴重喎、啊，而家呢一秒鐘啊，嗱，我先你睇一睇咧，温度係咪大約24度咁上下咧？ 又冇咁暖、啊，21度啫、 啊。嚇、啊！哇！我同你平行時空喎、啊，個温差咁大嘅。 誒，你係咪熱血咋個人？所以都高幾度？ 影響咗嗰個温度計，有可能。 嗱、我今朝知道啦，嗱，鐘哥你嘅體魄果然係年輕嘅，又熱血啦，然後你視野又清晰、啊，唔模糊、啊。 哦，咁啊，真系要护下眼 睛，系咪几好咧？ 好啦，咁我再问你啦，咁而家个湿度系几多？系咪好湿下咧？ 系好湿下，喂，你呢个好难有准则、哦，咩为之好湿下先？ 起码都九字头啦， 系咁啊，咁啊啱啱系啦，96%嘅啱嘅，系嘅。 哇，湿得好交关啊！ 系咯， 朝起身落街到而家差唔多翻到嚟咧，都系湿得好交关。 嗯， 即系好彩你话后生嘅时候受伤啊，冇冲凉嘅。点解咧？因为阿妈成日话你跌亲撞伤，真系唔好湿水啊。大过咗你会风湿啊，呢个系真嘅。 但 系 要隔几耐先可以再冲翻凉啊？咁 哦，正所谓睇下你几大啊。一岁咧就隔一日啊嘛。 哇，唔系嘛？ 如果你譬如你一岁跌亲嘅，你咪一日之后咯。 啊、 如果你十岁跌亲咧，十日之后啦。 哦， 条数就咁计嘅。 所以咧就越大年纪就越唔好跌啦。我明白噶，我会小心啲行 的。嗱，咁今日咧天气咧就湿啦。咁但系你濕得嚟有啲粒啊，好鬼辛苦啊！ 嗯， 咁所以咧，大家都不妨出街嘅時候咧，要帶點耐性先得啦。熱咧，我又唔覺得係好熱嘅。 嗯， 咁如果你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長者們起身，你覺得哎呀有啲凍喎，有啲風啊，咁你攞件小披肩笠住。 嗯， 晏晝咧可能你可以放低，夜晚未著翻佢咯。 啊，都幾好喎、啊，真係呢一個嚇、啊。嗯， 不過熱嘅濕咧。唔一定係差嘅，即係又話哎呀濕滯啊咁樣，濕唔一定係差嘅，有啲濕嘅嘢都好嘅。 例如咧。 譬如皮纹啦， 哦， 就好啦， 系啊，呢排好需要啊，大家都 系啦，譬如威都得嘅，维都得嘅， 都得嘅，系系系，系啊 ，OK 喎。 系啊，唔好觉得湿就系差噶啦。 系系 ，OK OK， 好啦，唔该晒钟哥。 好，一间倾。 喂，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一个一个跟我 打打打打，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也需要，合至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必欺骗，必须真实。See you. 仲纠结于心，软或硬，永远要强，心欲望，谁伴谁偷偷的于一刹，偷偷的再接吻。Oh, and I can't breathe, and I won't breathe. 嚟自 Jeremy 嘅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近年人气指数狂升，不论系年尾红白歌合战，定还是系出席奥运仪式嘅大舞台，都会见到佢嘅踪影。日本女歌手 Mila《Fly High》入边有一句歌曲唱到 ：We are gonna run together。里面包含了即使有时觉得自己孤单一人，但是他仍然会用音乐陪住你一起奔跑，勇往直前。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日本女歌手 Mila Fly High。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已经来到早上的7:21，同大家看看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大致多云和有雾的，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是渐转频密的，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星期三会显著转凉的，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除了一两日亦都会风势颇大，间中是有骤雨的。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呢是这个21度，相对湿度呢是96%。好啦，这个时候呢我们听一听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跟我们讲一些新心灵的话题的。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周博士，之前呢在你的社交平台那里见你都间时都会分享一些金句。其中一句呢我自己都很喜欢的，英文呢就是讲 The happiest people in life are the givers, not the receivers。其实呢就是说去开心的人呢其实不是那个叫做授予者，而是那个给予者。但是有时候呢我就会想是人呢越大的时候呢可能会难免咧变得自私咗，个人觉得为咗自己谂先，跟住咧好多嘢咧都系俾自己收收埋埋咁样。点样可以令到自己保持翻嗰、那个识得分享嘅心，而唔好做一个自私嘅人咧？周博士， 是啊，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多谢 Kitty 啦。我想在道理上大家都同意的，即是不可以索取啊，不可以占人便宜啊等等啦。那然后真心付出啊，同时在现实世界呢，很多时候我都会说，哇，好蚀底噶！付出嗰个最后最痛苦啊，瞓街嗰个就系佢啊，你黑米啊，即系饭都冇得食啊，等等等。 嗯。 咁我好想即系多谢 Kitty 睇呢个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越分享越丰盛、越富足、越平安、越有力量？ 嗯。 另一啲人同样去分享，日日去分享，越分享越坎坷、越沮丧、越愤怒、越俾人占便宜，最后乜都冇晒。同样系分享。为什么有些人越分享，很明显你看到他人生是越掂当越丰盛，很有力量，真的很伟大的，很漂亮的那个心，还有他内在丰盛富足得很重要的。而另一些同样奋身去分享，但结果他是什么都没晒的，而最后很痛苦的，对不对？我觉得个关键呢，第一样最重要是健康界线，第二个就是心态。我简单讲，健康界线就是分享，不是我谂最关键嗰个心态，就系当我分享嘅时候咧，要放低得到回报呢一个期望。 嗯， 因为如果我系施恩求报，我赋予恩惠，我渴望得到回报咧，而得唔到，我会好痛苦，好痛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 check in 去检视自己。当我分享任何嘢嘅时候咧，我会唔会分享完之后想你关心下我啦，想你赞下我啦，想你锡下我啦？即系如果我带住咁嘅期望咧，我就好容易好失望。 系，因为有计算喺度添啊，其实 系啦，喺潜意识计算。 嗯， 我自己唔知嘅，通常自己呃咗自己嘅、我做一切都系为你好嘅咋，我为你付出晒所有。其实唔系嘅，通常唔系嘅。 嗯， 通常我做一切都系为咗自己个自我价值感、自我满足感。 嗯， 只不过唔一定为钱啫。有啲人为钱，有啲人唔系为钱噶，为感情咯。 系， 为咗爱嘅感觉咯。其实都可以好自私噶。 嗯， 我做咁多嘢，想你爱我咯，想你落答咯，想你净系重视我一个人咯。其实都可以系好呢种付出，都可以好自我中心。 嗯， 吓。而第二个好重要就系健康界线啦。即系如果一个人，我识到啲人好，我都好。我自己都好心痛嘅，我身边识好多好有爱心嘅人啦，结果佢哋好大镬，冧晒崩溃啊！直头系就系冇健康界线。咩叫冇健康界线？我举一个例子， 嗯、 即系我哋团队有好多生命教练去帮人，我成日同佢讲，你小心，有啲人唔好乱咁讲啊。我遇到一个生命教练，佢成日同人讲，你随时揾我啊，你随时可以揾我噶，你有啲咩先出声啊？我每件都支持你噶，我每件都关心你噶。 嗯， 我即刻捉住呢个教练，好认真，单独同佢讲：，喂 ，Are you sure？ 你知唔知你讲紧啲咩？你系咪噶？系咪佢半夜揾你，你会接电话然后飞身扑出？你系先好讲啊。 嗯， 当你知唔知你咁发出咁嘅信号，你会吸引啲咩人翻嚟？你会吸引一啲超级受害者、超级加害者、超级占你便宜，或者佢都冇健康界线嘅。 嗯。 得唔得啊？即系会好大镬，所以佢结局就吸引好多人系一啲一劈一劈嘢咁劈喺佢身上，或者难听啲讲，占完佢便宜啊走咗嘅，冇尾飞陀嘅。 嗯， 或者当佢另外嗰个求助者揾佢，佢呢、這个我呢个朋友唔睬佢，就俾个求助者闹到闹到八彩、 嗯。 你变心，你虚伪，你又话永远支持我，而家又唔理我，我、全部都系你自己搞出嚟嘅、神又系你，鬼又系你。 嗱、 所以。帮人不要变成一个即是没有健康界线的理由，所有的爱必须有健康界线，如果不是只会是包庇、是纵容、是帮凶，包括男女朋友、包括情侣、包括婚姻都是的。即是如果你永远无条件去孭晒对方的责任，即是令他不负责任，同埋合理化他的不负责任，到有一日到你好辛苦话对方，对方只会讲你自己攞嚟噶，我冇叫你每朝煲粥俾我食啊，我又叫你日日攞饭俾我，你自己攞攞足一年，而家你又话唔想攞啦，即系会创造咗好多悲哀或甚至悲剧咯。咁呢啲都系值得留意嘅。 系，所以帮人其实都有技巧啦，即系做嗰个 giver 头先所讲嘅。咁不过我哋都要有呢一个帮人嘅心啦。最紧要就好似头先周博士咁讲，有啲即系要去健康地去帮，有界线地帮，咁而且咧系真诚嘅，真心真意去帮，而少啲去谂，净系做得到嗰个咯。即系好似头先嗰个证据咁样样讲。咁希望大家都会。明白到呢个道理啦，今朝早咧，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嘅分享，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每个礼拜同屋企人食几多餐饭？ 有冇经常打电话翻屋企？ 家人揾你有冇即刻腹肌？ 屋企人永远都系排第一位。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无论任何时候，一家人多啲联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冇错啦，加给你解气咧。今日稍后时间咧九点零钟都仲有得听下噶，阵间咧会有一个大家会好熟悉嘅嘉宾，因为都系以前晨光第一线嘅主持人嚟嘅。咁啊，保持神秘，大家留意住阵间晨光第一线九点钟之后嘅相关环节，加给你打气，希望都可以俾到大家满满嘅正能量啊！ 今日系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农历二月二十。適宜祭祀动土上梁定盟纳采嫁娶拆卸安藏入宅安。 好啦，而家咧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同埋有雾，亦都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咧约2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咧就渐转频密啦。星期六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系95%，亦都提埋你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2至3低水平嘅。虽然咧湿立立嘅天气咧，可能有啲人就觉得唔系几中意，甚至乎以前咧可能曾经有伤患啊跌倒过。朋友咧就可能觉得啲筋骨咧唔系咁舒服啦。咁不过无论任何天气都好，你自己嘅心情系由你自己决定嘅。记住，好天气一定要好心情，唔好天气都可以好心情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若果疫情冇反弹，喺下个月21日起，分三阶段放宽防疫措施。食肆会先恢复晚市堂食，群组聚集人数上限放宽至4人，重开部分处所，康文署处所亦都会重开。之后重开剩低所有表列处所，食肆晚市堂食延至晚上12点，每台增加至8人。酒吧酒馆亦都可以开放，群组聚集人数放宽至8人，泳池泳滩亦都会开放，户外运动的时候不用戴口罩。最后将会回复只是需要基本防疫要求，包括戴口罩、有限聚人数、进入处所前要用安心出行和出示疫苗通行证。但林郑月娥说，大部分的防疫措施不会提早放宽，会按原定计划到下个月20日。小学同幼稚园最快下个月19日恢复面授课堂，中学就等到完成中学文凭试核心科目考试先至恢复。另外，下个月起取消9个国家的禁飞令，抵港人士检疫日数可以缩短至7日。原本寻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但等候应讯期间逃走的男子，寻晚在屯门被捕。这个22岁男子涉及2宗刑事案，被判感化令，早前未有案时应讯被通缉，前日被捕。案件寻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他在等候应讯期间逃走，乘坐的士离开。九龙城警区重案组寻晚大约10点在屯门将他拘捕，他涉嫌从合法羁押逃离，正被扣留调查。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广西梧州上空坠毁，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率领有关部门人员赶赴梧州指导救援，善后处置和事故原因调查工作。客机由昆明飞去广州途中失联并坠毁，机上一共有132个乘客和机组人员。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妥善处置善后。空难发生之后，东航已经停飞所有737-800客机，部分失事机组成员家属已经抵达东航云南分公司。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头角公路嘅龙跃头段去粉岭方向，近住粉岭消防局因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揸车嘅朋友咧亦都请你改到行驶啦。重复多次咧，就系沙头角公路嘅龙跃头段去粉岭方向，近住粉岭消防局因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炮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嗰日睇电视，见到有个未来神童话夏天咧，全球经济会崩溃啊！ 预言预言，预咗可能系谎言，唔好信咁多啊！ 大家姐唔好慌，唔好乱，香港银行体系咁稳健，仲有存保计划，点会咁易有事啊？ 如果你好担心自己嘅存款，就听实3月25号星期五下昼1点至3点 Made in Hong Kong 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就会知更多存款保障计划嘅细节同埋资讯噶啦。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泰戈尔作品看印度文化诗歌， 泰戈尔嘅渡口集富有民族风格同埋民族特色，具有好高艺术价值。 佢系 CIBS 广播人，少数族裔Sangeeta Sukhrani。 喺京藏沙斯隆 RTHK 嘅 Samudayik Seva Radio Prasaran Antargat 尼泊尔朋友制作嘅 CIBS 节目，远足在香港，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啦，咁啊，正话就听咗一半， 系、我好想继续讲埋嗰个通胜落去，点不知咧？啊，有少少棘棘地啲基建嗰啲啊，可能咧即系咩 太湿啊， 系啦，我都系咁样啊，估唔到你嘅原因同我嘅原因一样，相对湿到95%啊， 一湿就大件事，点解系湿滞啊？ 系啊，湿滞啊嘛，再加上咩春困啊，依家又多一个词语啦，咁样春天来了啊嘛， 春困系讲人嘅啫， 系咯， 冇理由机器都春困噶， 啲磁场影响到啦，嗱，唔知道， 听多次先。 今日是3月22日星期二，农历2月20，适宜祭祀动土上梁定盟纳采嫁娶拆卸安藏入宅安香入殓破土安葬立碑借土赴任出行迁徙祈福解除造仓进人口安机械。 好、今日 日是好日子、哦、 心情好日子就会好。今日记开光出货财， 小小地好易记， 不用刻意记住的。今日都是世界水资源日， 我会多啲了解推广水资源保护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都要俾你听翻个足本先。 系啊，喂，点啊 ，Kitty？ 喂，早晨啊，钟哥，早晨啊，欧，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点啊，点啊？ 喂，今日咧，我想同大家睇下嗰啲星级嘅建筑啊。咩为之星级咧？原来咧，我哋香港咪有一啲咧，一级历史建筑啊，咁样即系已经叫大家去再保护佢，或者去留住佢咁样嘅。哦，有三个建筑咧，佢哋本身已经系一级历史建筑嚟噶，再升级。升级做咩呢？法定古迹、 哦， 咁、 oh. 真系劲啦，系咪？咁但系呢三个建筑咧，佢就都几有代表性嘅，因为一栋咧就系、是、一个好年轻嘅古迹，即系如果系古迹嘅系列嚟讲啊，都算相对年轻嘅。 嗯， 另外嗰两栋咧，一栋咧就是、唐楼嚟嘅，而一座咧就是、清真寺嚟嘅。咁今日咧可以讲下，即系啊，点解佢哋咁有呢个历史价值，有咩咁犀利咧？咁好啦。第一个咧，头先我话年轻嗰个咧，就系、是、香港大会堂啦。呢、 這 个地标，我相信对于你哋嚟讲完全唔陌生啦，系咪？ 但系佢个年纪系相对好年轻嘅啫，呢栋建筑物大会堂。 系啊，冇错啊。嗱，所以咧佢就都比较特别，佢咧能够成为呢个法定古迹。咁但系如果你话佢个楼龄咧，佢就系六十年嘅啫。 系啊。 但系今次咧可以荣登到呢个法定古迹之列咧，咁其实都系可以话系一大进步。 哦，原来喺啲古迹嗰度咧。六十岁都仲系后生仔嚟， 后生 起码要百年先系古迹嘅，应该系嘛？ 系、哦、所以我就嚟都可以做人瑞啊，即系六十岁可以叫人瑞啊。 佢咧就未去到柳岁嘅，咁、但系佢咧就话今次点解都几好咧？佢话原来见到政府咧就以呢个历史价值去考虑，就唔系净止咧用一座建筑嘅年资去决定，即系唔系话诶摆得耐就系有价值嘅咁样。咁原来咧佢嗰个睇翻个历史价值咧，大会堂同呢个香港社会民生咧，即系有好大嘅关联啦，亦都系一个好有标志性嘅地方啦。咁、大家去可能就参加朋友嘅婚礼啦、婚礼啦，甚至自己去签字啦，可能都系喺嗰度。你哋有冇喺嗰度留下啲咩美好嘅回忆咧？ 钟哥有演出过有冇啊？ 有喺大会堂做过做演出啦。 我记得我睇过你一次啊，系啊， 系啊。咁另外即系我年轻嘅时候，经常去图书馆啦， 系咪？呢个第二个唔系好可信啊，我觉得都系第一个即系参演出嗰个比较靠谱一啲啊，我觉得吓。 人讲你听，知唔知？ 我知。佢话咩啊？佢话年轻嘅时候图书馆，嗰度真系有图书馆嘅咩？香港大会堂啊！我净系记得下边有间快餐店咯。 嗯， 有阵时喺中环，即系想食啲平啲嘅嘢，就会喺剧院下边嗰个快餐店搞掂个晚餐啊，或者搞掂个午餐咯，咁样啊，呢啲都系记得嘅嘢嚟嘅。不过近排就最多人就喺门口打蛇饼啦，就系呢个检测啦。即系如果有啲喺中环翻工嘅朋友咧，通常即系啲新闻片段都会影到嗰个镜头话：嗱，你睇下今日咧中环咧检测咧有几多几多人排队，跟住打晒蛇饼咁。 系啊， 喺嗰个空地啊对面嗰度，咁所以就即系呢啲都系关于咧香港大会堂咧，属于香港人一啲回忆啦。咁样隔篱都几好啊，其实啲配套有个停车场咧，个停车场算系中环咧容易搵位嘅一个停车场嚟噶，系啊。 咁我通常我去开，咁佢唔会因为个停车场咁方便而变做一个法定古迹噶嘛？系咪？ 咁啊系，吓系咪啊？ 系啊，嗱，你其实我都唔想讲呢个比较伤心少少嘅侧边嘅故事噶啦，因为呢个咧系几可惜嘅，就系、是、大会堂周边嘅一啲嘢咧，其实都陆续消失紧嘅，佢都算系一个几孤独嘅古迹啦，嚟紧变成嗱，旧皇后码头就消失咗啦，咁啊天星码头咧又搬迁咗啦，咁连邮政总局咧亦都面临清拆重建咯，就连头先阿 O 好中意嗰个停车场咧，亦都难逃厄运啦， 系啊， 停车场都冇埋。 系啊， 我嚟做咩啊？ 都会拆噶啦， 会 唔会起翻一个新嘅停车场？其实你唔使惊嘅，佢旧得滞，再起过啫，多啲车位啫， 咁样会唔会系咁啊？ 就真系唔知道啦。咁啊，但系咧，嗱呢一个嘅法定古迹咧，咁都非常之有呢个历史意义之外咧，其实佢嗰个嘅造型咧都系几特别嘅。即系譬如你记得嘅话咧，里面嗰啲楼梯咧，佢嗰啲扶手咧都系一啲木嘅扶手啊。咁啊，同埋咧都系好大量嘅玻璃，即系你见到好多阳光会穿透到啊，咁样样。咁所以佢都有佢嘅好多建筑嘅价值喺度啦。好啦，第二咧，头先讲到有一栋唐楼，咁你哋应该估到啦，系咪？ 估唔到啊？ 系咪湾仔啊？唔系湾仔啊？ 唔系 唐楼真系有好多栋啊！ 近啲嘅，近我哋啲嘅，近公司啲嘅 唐楼， 你谂到啊？睇嚟 土瓜湾嗰头啊？ 诶，差系咪咧？算唔算太子啦？嗰度 太子哦，雷生春， 嗯， 系啦， 哦。其实都好难估啊，老老实实啦， 都系雷生春啦， 系咪啊？我以为喺湾仔啊，其实湾仔嗰栋唐楼都劲噶嘛， 系啊， 系啊，系啊。 哦，嗱，呢个雷生春咧，佢其实都你知唔知本身佢系咩嚟噶？呢一栋嘅，即系呢一栋唐楼，点解会有栋咁特色嘅唐楼喺嗰度嘅咧？ 唔知道，有听过一啲闹鬼嘅传闻，跟住依家就变咗一个医学嘅博物馆咁样咯，类似系咪啊？ 嗱，原来咧，佢嗰阵时咧系1931年。起嘅啫，咁亦都唔算话好耐事啊，即系对比起百几二百年嗰啲系咪先？嗱，但系呢栋唐楼原来本身咧就系由呢个九龙巴士嘅创办人雷亮家族所拥有嘅，咁、就喺呢、這个你喺个街嘅转角位啦。咁其实咧呢一栋嘢咧几特别嘅，佢本身咧就揾咗设计师兴建，就四层楼高。咁下面咧就系铺头，上面咧就系佢哋雷家族嘅屋企嚟嘅。嗱，人哋就前铺后居咧，佢哋就系下面铺，上面就系屋企。咁下面咧就系中医馆啦，同埋药店嚟嘅。系啦，咁当时其实就好多唐楼咧都系用啲砖木嚟到去起嘅。咁但系原来佢哋咧嗰阵时就已经用呢个钢筋混凝土去到起，咁亦都糅合咗呢个东西方嘅建筑特色。 嗯，即系好前卫嘅嗰个年代系嘛， 系好前卫啊，同埋你见到佢咪好圆圆地咧，有啲弧形嘅线条啊，咁好细微嘅一啲位置咧，譬如走廊啊、门窗啊、地砖咧，其实都系非常之有特色嘅，咁所以咧呢一栋咧亦都系好想去保育嘅。好啦，最后讲埋第三栋啦，第三栋头先我讲就话清真寺啦，頭先最為人熟悉，可能大家哦，清真寺係咪尖沙咀九龍清真寺啊？係啦，咁但係講到香港最古老嘅清真寺咧，其實就係被稱為呢個舍利街嘅清真寺嘅回教清真禮拜總堂啦。咁唔知道你哋有冇去過咧？ 未喎、 喺邊區啊？其實你頭先嗰條街我都好少聽過嘅，喺邊㗎？ 嗱，佢咧就喺呢、這、一个嗱，佢咧就系薄荷绿色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佢咧后面咧就有一条以寺庙命名嘅摩罗庙街，就系、是、嗰头附近啦。 摩罗庙街即系应该喺香港岛 中 环 嗰边啊。 应该系啦，因为我自己都冇去过。佢咧系喺半山舍利街嗰度嘅。你知半山舍利街喺边啊？半山舍利街30号 系，但系应该喺香港岛嗰边啦。咁但系因为我自己 半山咯，喺 系啦，即系可能游历之中有阵时会见过嘅。咁但系人哋有嗰个信仰，咁我哋又好尊重。咁系啦，咁啊，即系你话有要有啲导赏团或者好尊重或者知道啲仪式，咁先会入去参观下咯。咁样 正确地址咧系啱嘅。位于香港岛中环半山区舍利街30号，就喺舍利街同埋摩罗庙街嘅交界。 系啦，就系、是、嗰个位啦。讲就识讲，但系真系冇去过嘅。 唔知 点 去。 系啦，唔系咁，但系咧，原来佢好特别嘅。即系如果你有即系上到半山嘅话，其实好少特登上到半山。佢上到半山嘅话咧，你见到佢咧系成栋嘢咧有薄荷绿色咁样嘅外边，咁嘅几抢眼嘅。咁同埋里边咧都有好多佢哋一啲特色嘅窗啊、尖顶啊，系一啲回教建筑常见嘅元素咯。咁所以而家咧又将佢咧变做呢一个嘅法定古迹，咁希望将佢保留落嚟嘅。咁我见到呢三个地方，其实嗱头嗰两个咧，可能我哋会成日见多啲啦，或者即经过多啲啦。咁另外嗰个清真寺咧就少经过多啲。咁但系咧都唔系话好难先去得到啊。所以如果希望即疫情好啲，或者疫情过咗嘅时候咧。 都可以真係真真正正去參觀，因為係有得去參觀嘅。 可以有啲嗰啲本地遊嗰啲咯，係咪啊？即係有個導賞團咁樣啊，叫做香港一日遊啊，你又可以參觀一下啲啊頭先 Kitty 講呢啲古蹟啊，咁珍貴嘅一啲寶藏啊，跟住可能又有啲新潮啲帶你食買玩啊咁樣，咁你都嚟緊即係四月廿幾號嗰啲放寬啲，咁大家可能即係相對輕鬆少少，咁啊即係要享樂下或者玩樂下都明白嘅，成個月啊嘛，係咪先？咁啊睇下嘢學下嘢咯， 影下相啊咁樣咯。咁其實如果疫情好嘅時候咧，我見到雷生春嗰度佢都有一啲公眾導賞服務嘅，甚至有涼茶賣下咁樣嘅。系啊系啊，咁、所以系啦、大家如果迟啲即系谂住去到认识一下呢啲嘅地方咧，都可以而家 mark 低先，系啦，等疫情好嘅时候咧，就去行下睇下影下相，睇下呢啲咁有历史价值嘅建筑。 好啊。 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算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作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叫爱情更真，雪崩都不失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尹谦嘅报复式浪漫啊，咁啊，估计咧疫情过去，大家都会报复式又话做乜，又话报复式做乜，好似即系旧时报复呢个字咧比较 negative 啲噶嘛，依家讲到 好似好正路， 系啊，报复式消费好似哇正啊，报复式去旅行正啊，咁样系嘛？ 阿芭比使唔使报复式教女咁样？ 算啦，边有得咁样报复啊？其实咧，如果你讲咧亲子关系咧，或者一家人相处嘅关系咧，根本上系疫情底下咧，系反而多咗时间嘅， 多咗好多添。 先？ 系咯，好多人 work 住即系 from home 咁样咧，喺屋企在家工作咧，就三个字：困兽斗。 搵啲嘢俾，搵啲嘢俾佢学咯。我见身边咧有啲家长咧都不断上一啲Zoom 嘅 class 啦，即系俾佢哋可能学下啲伸展啊，跳下舞啊，学下讲故事啊咁样。啊，我真系觉得好奇怪，点样可以对住个荧幕个老师教个小朋友讲故事，即系学习一啲叫做演说嘅技巧咁样咯。 芭比用困兽斗呢个形容词咧，证明你系结咗婚嘅人啦。 点解咧？ 结婚前咧，哎呀，我见得少啊，好想见多啲啊。系结咗婚嘅人先至话困兽斗嘅啫。 可能二人世界又唔同啦，有小朋友又唔同啦个世界。 但我想话咧，我咧都算系几反常。如果听阿 O 咁样讲，我系咧疫情以嚟咧，反而系 cut 晒所有课外活动咯。 都唔多，你唔 cut 系嘛？因为佢根本就唔俾你上系嘛？ 一来啦，如果你之前上开集体班嗰啲咧，咁根本就限聚开始就冇得上啦。跟住咧就开始咧，有啲老师就话啦，不如转 Zoom 啦咁。咁但系咧，我身边啲老师咧就相继咧就因为自己身体状况嘅关系，就相继都上唔到 Zoom 唔到啦 ，Zoom 唔到啦。咁于是乎就真系咁啱线咧，停课足咁耐咧，我女突然之间咩都唔使学咯，而家系。 咁有咩做啊？你哋喺屋企，我想问。 屋企嗱，我阿妈就会同佢温下书啦。我冇啊！我其实最长嘅一段时间，我同佢都唔系喺同一间屋啊。就算我在家都好，我都冇办法见到佢啦。 佢就喺你妈咪嗰边啊， 喺我妈咪嗰边。咁所以咧，就只能够系我妈即系有时帮佢规划咗个时间表啦。即系我知道佢做紧咩嘅。譬如可能朝头早几点至几点咧，就做下学校啲功课啦。学校都有好多功课噶。 喂，呢个时间表 功课啊嘛，依家系咪？ 喂，时间表冇用噶。你阿妈妈嗰边有冇执行先？ 有啊有啊。跟住之后中间可能有啲时间俾佢活动下，俾啲玩具去玩下咁样咯。系啊。 但系呢段时间又少咗出街啦，系咪？ 少咗啊，系啊，真系咧嗱，就攞翻以前咧嗱，你知道我好中意咧，抠减价嘅时候买定好多嘢噶嘛。咁我以前咧曾经咧减价嘅时候咧买定一堆可以喺屋企玩嘅玩具。咁咧就随住年龄咧就可以即系譬如五岁开始到六岁咧就可以攞啲六岁嘅出嚟玩啦，跟住玩到六岁嗰啲咁上下又可以攞啲七岁嗰啲出嚟玩啦。 哇，咁未雨绸缪啊！ 系啊，因为通常一次过一张单买定抵啲啊嘛，咁屋企就收埋咗好多呢啲咁嘅嘢。 你冇买定大学毕业嗰啲啊？ 冇啊，未啊。 哇！呢啲妈咪都几好喎。如果我第即系有机会重来一次人生，我妈咪已经买定你廿零岁咧，应该揸架跑车嘅；三十几岁成家立室咧，就应该揸架七人车啦。 我阿妈调翻转啦， 买定俾我揸。 我阿妈调翻转，买咗件玩具，到我大个咗嘅时候。冇錢買新嘅，你玩翻以前嗰啲啦，即係我翻我係幾歲嘅時候，玩翻 舊嗰啲。幾歲嗰架嘢好值錢喎、啊！ 我媽估唔到噶嘛，嗰陣時 有冇 keep 低咧？ 冇啦， 有冇 keep 低？ 咁多嗰啲玩具啊，真係有保值嘅價值啊，好似啲投資啲手袋啊嗰啲咁樣啦。喂，但係今朝早咧就唔係講呢樣嘢喎。今朝早咧嗱，頭先大家都講啦，我就話困獸鬥啦，咁你哋就話可能係一個新嘅景象啦。竟然咧最近有呢個社會調查報告咧講出嚟呢樣嘢，真係正啦，我覺得佢話原来是一个男女即是两性的调查、就想看看啲男士即是在家工作之后对住啲女士即是多数可能太太啦或者可能是女朋友咁样啦咁样两性关系研究佢就话到底那个女仔的脾气越好那个男仔的健康是越好定是越差呢咁样咁佢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话个女人越恶越喜欢发脾气那个的另一半呢即是男士呢就越长寿同埋越少病痛。 咩、 呀 是 呀、 啊。是咪嗰啲即係个女朋友可能好恶啊话哇叫咗你入屋要除鞋㗎啦要噴晒全身㗎嘛。你唔洗手就食嘢啊你知唔知出面好多细菌啊咁样呢日日咁样讲住呢或者恶住呢跟住嗰个男人就觉得哦係喎唉算啦我都养成呢个洗手嘅习惯啦即係都要换返即係出完街换返成套衫跟住住家服跟住先再食嘢啊生活啊。 如果照阿 Barbie 嗰个逻辑系咩呀即係个女士越恶男士就越长寿。 係啦。 咁即係话呢应该系个男士就学识咗养生啊。 我学识咗养生， 即系你越嘈咧，静啲，静啲，静啲，即系要 慢慢开始， 系啊，要禅啊。 咦，我近排睇嗰个卡通片都系咁，咩《熊抱青春日记》都系 就系嗰个 个小朋友都话啊禅修，如果唔系就会变只大熊猫出嚟。 正所谓咩，要学识左耳入右耳出，就 系 左菌入右菌出。 即系你呢个方法都几好啊， 百毒不侵咯。 咁啊系，可能系。 听到 O 嘅措辞就系话，算啦，算啦，不如都系咁啦。喂，其实咧呢个啱啊，因为咧嗰个研究真系咁讲，佢话咧原来咧越中意发脾气，即系其实 一個梗係靠惡啦，咁另外一個就驚另外一個惡啦。咁如果想維持即係屋企始終即係困獸鬥啦，都係嗰句。咁你唔能夠逃出去出面嘅時候，即係焗住一定要喺間屋度。咁即係話一方咧，通常都係要即係唉算啦算啦，都係我就你啦咁。咁而當一方好強勢去管佢，譬如話飲食習慣啦，食得健康啲啦。嗱頭先講到長壽，咁其實飲食習慣啊，或者生活習慣都好重要啦。或者督促佢，喂你最近肥咗咯，你做多啲運動啦，唔好再成日坐喺度啦。在家工作不是只坐的，你都要行下的企下的，建立这些好的作息啦、飲食啦和休息的时间，再加上运动呢，全靠原来是靠我的、 就是、总之是这样说你，跟着你就会懂得、做回多些运动、跟着早点睡、 所以 不要成日玩手机、啊、样， 所以你们几个应该很长命啦， 是吧？ 你对着我、 啊、 我这么恶 我都会将钟哥你教我的人生道理翻屋企使用一次， 再论一次。其实我共我你点都好长命啦、啊，系咪？ 我唔知啊，我未知字，我条生命线就近排 唔知喎、啊， 短咗少少，可以搏头发咁样，搏翻长条生命线咁样。 我哋下个月再睇下，看 会唔会拉翻长啲？ 会拉翻长啲咁样系嘛？ 不过佢个研究咧，其实都几得意。佢喺香港啦，揾咗千几名受访者，真系人哋一 pair pair 咁样啦，所以双数啦，1228个。佢真系话咧，无论系咧嗱，佢又真系帮佢哋验埋身噶。最后尾经历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话咧原来。这个男士呢是除了个健康的生活，即是可能早睡早起等等呢，他竟然连我测试了患有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机会都会低了、哦。 不过不是听下听 下、哦、我妈不够恶，我爸爸还有糖尿病， 叫你妈恶一点。 是啦， 怎么可能我爸爸才有这样的。 不用用手的恶啫，不说喐手喐脚的。 但是看份老公都是犯法的，不得的。 那当然啦， 都不对的。 我不嬲都企喺男人嘅角度嗰度， 可以咁樣， 梗係唔可以，唔可以喐手喐腳先。 一個 point 就係、是、咧，第時啲人見家長嘅時候咧，應該咧係第一時間關心一下，即係啊細伯伯母你好你好，就嗱唔係淨係話觀人於微於色啦，就可以關心一下細伯嘅健康先，即係睇下佢家族嘅女性係點樣同啲男士相處。啊細伯你幾好嘛？啊近來各樣嘢點啊？你啲血管 OK 啊？冇糖尿嗰啲，睇你都好 fit 啦。 根據阿芭比嗰個呢個講嘅研究咧，其實都要講埋究竟兩個人嘅性格係點樣。咁、 哦、 如果兩個都係咁火爆嘅，其實點會另一個會好？即 係兩個都好健康 咯，係咪咧？ 我唔知啊。咁如果個家嫂好惡，個老爺可唔可以受惠咧？我又想問下，即係家嫂惡埋惡埋阿老婆嗰份啊，真係 唔知道啊。 好啊。 份失事機組成員家屬已經抵達東航雲南分公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中，若果达成任何协议，将会由乌克兰全民公投决定。泽连斯基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这些问题包括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安全保障问题等。他承认乌克兰不被北约接纳，乌克兰需要冷静，寻求其他安全保障。泽连斯基又强调，乌克兰不会向俄罗斯的最后通牒屈服，而基辅、马里乌波尔、同克或者哈尔科夫等的城市不会接受俄罗斯占领。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6，英镑10.305，瑞士法郎8.38，澳元5.788，加元6.216，新西兰元5.385，欧元8.623。每百日元兑港元6.5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2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179点，升3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38美元，卖出1,935.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有雾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内的能见度降至2000米以下。而橫瀾島更加降至100米左右。此外，位於廣東北部的冷風正逐漸向南移動，預料會在明朝早橫過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和有霧，亦都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25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雨勢漸轉頻密，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展望明日顯著轉涼，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隨後一兩日風勢頗大，間中有驟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粉岭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仲是正常啊。红隧的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咁就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挤塞，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医院噶。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山道天桥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带咧就係比较挤塞噶。重复多次啦，山道天桥啊，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可以拣水果或以水果为主要材料嘅甜品，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咁样够唔够咧？定系加多两个英文字母同数字好啲咧吓？ 喂，谂紧咩？ 冇啊，我开紧一个网上账户，咁当然要设定一个高强度嘅密码。咁我谂紧密码够唔够强去保护我嘅账户同个人资料啫？ 哦，密码呢家嘢，梗系越长越好啦，仲要结合埋大世界啊、数字啊同埋符号咁咯。其实除咗密码咧，你都可以考虑下用嗰啲专用电邮账户同密码登入唔同嘅账号嘅。咁万一你其中一个账户不幸俾人破解咗啦，都可以避免火烧连环船啊嘛。同埋咧，如果个网上服务有提供嘅话，你都不妨启用账户嘅多重身份认证，例如系指纹同埋人脸识别，去提升嗰个保安水平啊。 咁除咗设定一个高强度密码咧，我都会善用各平台入面嘅用户私隐设置，仲会定期检视公开嘅用户资料，避免俾陌生人知道太多我嘅个人资料啊。 仲有。记得避免用嗰啲来历不明又或者唔安全嘅网络去进行网上活动，咁样都可以好好保护你嘅数码身份嘅。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二台话你知，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象食狮， 狮食虎， 虎食豹， 豹食狼， 狼食狗， 狗食猫， 猫食鼠， 鼠又食番象， 一物食一物，一种平衡，俯仰于天地间。 咁海洋呢？海洋环境急剧转变，为咗生存，依家连海豚都会同雀仔跨物种合作。 纪录片系列《海洋猎人》揭露出海洋哺乳类动物意想不到嘅猎食策略。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八点十分啊，股票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啊，睇下琴日港股咧高开低走啊吓，咁高见21823点啦，但最后咧要跌市跌191点啦，咁但系咧港府嘅防疫措施咧，下个月有冇开放，有冇机会刺激下啲本地股份啊，以至港股方面 ，Kenny 你又点分析咧？唔该晒。 嗱，琴日就已經率先咧，就係因為依個可能放寬防疫措施啦，就係嗰啲餐飲類股份方面啦，就係升到都唔錯噶啦嚇，咁啊見到譬如好似大家樂啊、大快活啊，或者係淡仔呢啲咧都有唔錯嘅升幅嘅。不過我都奇怪，即係如果放寬防疫嘅話，第一件事去食大家樂就奇怪啲。 係喎，係喎，唔係都好嘅，食乜都好啦。總之放寬就係代表疫情有機會退卻啦，咁都係開心事嚟嘅，係啊。 咁我諗就係嗰、那個氣氛上面咯，因為始終嗱你夜晚黑冇咗堂食嘅話咧，咁好明顯你見到街道上面嘅行人啦，或者係消費者都真係會少咗嘅。咁講真就咁變咗，如果你能夠係放寬翻夜晚黑有得堂食嘅時間嘅話咧，咁我諗對於香港嗰、那個零售市道方面咧，就應該係會有個幫助喺度嘅。咁所以就都帶動翻一啲相關股份方面咧，就係做好翻啦。咁同埋就旅遊相關啦，因為又即係阿特首都話會放寬翻一啲係旅遊嘅措施啦，咁譬如國泰啊呢啲，就或者旅行社嗰啲嘅股票方面咧，都係做翻好啲咯。咁不過呢啲係我覺得小心啲，即係可能通常都係短炒啲嘅，即係唔好話太過高追啊。 咁另外想問一問嗱，呢個就可能係一啲好嘅消息啊，對某一啲板塊嚟講。但係咁我琴日咧就呢個睇煤氣咧，就去年咧賺少咗17%，於是乎咧有個舉動啦，13年嚟首次停派紅股喎、哦。咁點睇咧？我應該即係繼唔繼續支持佢咧？定還是 有啲股東哇？即係之前對於紅股都趨之若鶩喎、啊。你知煤氣就係靠紅股、啊、 靠佢噶嘛？ 點睇 咧？其實嗱，依、這個就有啲少少致命傷啦，我覺得，因為點解咧？其實好似阿鍾哥咁講頭先，話即係煤氣方面咧，過往都係靠派紅股嚟到去增加佢吸引力噶嘛。其實個息率真係唔係好高嘅，講真，如果你講即係即係分要咧，講現錢又計咧， 係喎， 係公用股嚟講真係唔多嘅。咁就因為咧就有十，通常有十送一啦，咁後來就沽寒咗二十送一啦。咁但係就而家你冇得送嘅話咧，咁啊真係大低啲喎呢樣嘢就，因為好多嘅老股民啊或者資金啲嘅投資者方面咧，就買煤氣就儲下嘅話咧，咁你一年又唔係好多啫。咁如果你買十幾廿年嘅話咧，儲埋嘅話就即係多好多噶啦嘛。因為十送一嘅話咧，即係等於十年翻一翻嘅啦嘛。 係啊。 真係有影響吸引力嘅，講真呢、這個。咁同埋你睇翻基本面就嘅話咧，咁你見到煤氣方面咧，就一定係受到香港嘅餐飲業因素影響噶啦。因為用得最多煤氣嘅話咧，咁一定係即係好簡單嘅啫。如果一定係餐廳啊、食肆啊呢啲嘅話咧，就用得最多嘅。即係防即係嗱，香港本土消費嘅話咧，其實你話防疫嘅時間咧，就可能你翻屋企會充多幾次涼都唔出奇，但係用嘅煤氣量咧就唔會太多，因為一定係食肆先用得多。所以你見過往經驗睇到咧，都唔單止係舊年嘅啦，即係之前一逢親有疫症啊，開唔到餐廳嘅話咧，佢本地煤氣嘅銷售咧就一定係受到影響嘅。 嗱，佢而家呢個舉動咧，好代表住佢唔愛我啦，即係佢唔分紅俾我。咁我係咪應該用翻相對嘅態度？我都唔應該愛佢咧。 換下馬咧，咁還掂都係公用股都有好多揀嘅，係 咪 先？ 應該唔愛佢咧？ 其實都係嘅，因為咧，除咗話佢個腰唔係好夠高之外咧，其實佢個估值咧喺公用股嚟講就唔算平嘅，即係過往就支撐到佢呢個估值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因為有紅股送。咁如果你話哇真係要睇好呢個氣體嘅話咧，咁當然有一幾日升得比較勁就有啲新奧燃氣啊，或者係華潤燃氣嗰啲啦，即係內地嘅燃氣類股份啦。咁另一個同系嘅廣華燃氣咧，即係我覺得調翻轉拉長啲睇，個吸引力會大啲添，因為始終廣華咧就除咗內地嗰個增長之外咧，佢大家記得啦，佢之前 本地嘅家族入手啦，係咪啊？ 係啊，加重組啦，咁有啲再生能源上面嗰啲業務上面嘅發展啦。雖然佢近排股價都係由高位跌咗好多落嚟嘅，但如果你話相較煤氣冇得送紅股嘅話咧，咁我情願揀翻只廣華啦。 咁可以睇同埋多做功課。 呢個最緊要啊，做下功課。 係啦，嗱，講到做功課咧，呢個禮拜好多業績啦，咁有兩隻咧都想同 Kenny 去聚焦睇睇先。嗱，有隻小米同埋有隻騰訊啦，騰訊咧就春光鴨暖鴨先知啦，咁啊唔知係咪已經反映咗啦？咁啊，不如先講騰訊嘅業績，你會點分析咧 ，Kenny？ 反而業績呢我覺得就唔係太過重點嘅對於騰訊呢啲、因為你其實騰訊嘅業績都係反映返係舊年嘅情況，當然舊年都已經睇到嗰、那個係新嘅政策上面對佢影響，因為譬如好似啲未成年人嘅玩嘅時間又縮短咗啦，消費又縮短咗啦，咁同但係呢騰訊我覺得着眼點呢會更加多係睇返呢就究竟嚟緊嗰個係監管嘅情況，因為早嗰個禮拜就其實有講到就話呢佢嗰個係即係有機會罰巨額嘅罰款啦，呢、這個就而家冇咗聲氣㗎，可能唔係嘅，但係呢就幾大機會呢會好似螞蟻咁樣呢就照將嗰個係微信支付呢就獨立去攞一個係金控公司嘅牌照，咁依一個咧就會將佢嗰個業務上面嘅特性咧都幾大嘅改變，就話將佢嗰啲社交平台嘅業務方面咧就拆開嚟到做咯。咁過往其實佢個強項賣點就話利用依個社交平台嘅大數據嚟到去做好多嘅金融嘅科技上面嘅嘢，令到佢哋嗰個回報率可以提升啊嘛。咁、但係如果好似螞蟻咁要拆開嚟到做嘅話咧，嗰、那個即係 return on equity 咧 ROE 就要係變啦。咁就可能會影響到佢個根本性個價值同埋前景咯。反而我覺得睇下業績之後會唔會講多啲啲咧，就係一個重點嚟嘅。 睇啲展望嘢啦，係啊，嗱、講開展望，嗱講埋小米啦，小米今日出業績啦，咁啊 Apple Car 咧就放棄做車啦，小米繼續堅持做車，2024年啦，咁啊好大機會都會量產啊，咁點睇咧 ，Candy？ 嗱，咁當然就電動車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嘅，因為國家定就唔單止中國啦，即係全世界嘅政策都係要將嗰啲電動車嘅比例係大幅提升啦。咁甚至冇去到即係中國就好都進取啦，2030即係幾年之後嘅啫，就要去到兩成幾三成嘅新車都係電動車啦。咁呢個大方向，咁但係邊個跑得出嚟嘅就當然係真係要睇啦，因為而家本身已經係有好多即係現整嘅做電動車嘅公司啦嘛，除咗呢個我哋熟悉嘅比亞迪之外咧、已經多咗係蔚來啊、依、這個理想啊，同埋依個小鵬嗰扎已經好勁，人哋都連即係個月產銷量都有10,000咁樣。咁嗱，小米如果而家先跑出嚟嘅話咧，而家先做嘅話咧，咁其實就當然係起步慢咗啲嘅。不過我諗佢咧就結合埋咧，佢唔係就係車咁簡單，因為佢主要係做 IOT 嗰啲，即係手機加埋成個生態圈。咁我哋之前節目都有講過啦，即係電動車未來可能咧就等於一個 device 咁樣嘅，一部類似手機咁樣。咁如果能夠即係結合埋佢哋嗰啲 OS 啊，同埋呢個係 IOT 業務嘅話咧，咁係有少少。應該是另一條線嚟咯，就係唔係話純粹好似比亞迪嗰啲純電動車咁簡單。咁我諗佢嘅 business model 就係咁。咁過往你睇都係嘅，過往你見佢就算做手機嘅話咧，佢都唔係賣手機噶嘛，所以佢嗰個手機個毛利率好低，嚟到谷大嗰個用戶，跟住就做呢啲互聯網服務嘅嘢噶嘛。 咁啊，睇下即係散户點去取捨啦。咁即係投入咗咁多嘅資金，有冇回報啦？即係之前做車呢樣嘢都用咗公司好多錢嘅，好似研發係嘛？ 佢用嗰個目標係100億啊嘛。咁當然唔係一次過俾曬100億啦。但係就即係嗰個未來嘅目標投資個係電動車就用100億啊嘛。但係即係我覺得就小米有個隱憂就係咩咧？你見到佢依個係個市場佔有率咧，就被依個蘋果又搶翻啦，同埋華為一出翻嚟嘅話咧，就對佢好大嘅衝擊喺度嘅。所以佢本身嗰、那個手機業務上邊咧，嗰、那個要站穩陣腳咧，先至係好啲咯。 咁散户都應該聽得明白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唔該 Kenny， 拜拜。 香港電台抗疫小錦囊。 万一确诊新冠病毒，服用中成药时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呢？ 首先，除非已经咨询咗医护专业人士嘅意见，否则唔应该同时服用西药同中药。而抗疫中成药包括莲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火粒同埋藿香正气片或胶囊，呢啲都系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入面推荐嘅中成药。 在中医师的临床指导下，有关中成药可以按照实际临床情况使用于医学观察期，治疗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可以改善症状，阻断病情发展和缩短病情。 不过记得这三款的抗疫中成药并不是保健药物，本身无病征就不建议服用了。 孕妇、儿童、敏感体质、长期病患、蚕豆症患者记得要慎用， 同时因应各人的不同体质、病因和病情，适合使用的中药亦都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在服用中药之前都应该先征询中医师的专业意见。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点啊点啊 ，Kitty， 有啲咩好嘢介绍啊？ 嗱，平时你哋成日都讲呢个两送饭啊嘛， 嗯、 今日咧我又揾咗一个三送饭嘅优惠， 有咩分别啊？ 五十个，即系你突然间话，我今日咧就讲呢个五送饭。 唔系啊，阿 O 讲嗰啲两送饭其实都可以拣三送噶嘛， 系啊，加钱啫嘛。 嗱，我預咗你哋會咁樣話我噶啦，所以咧佢係再有一個服務嘅，佢就係直接送上門嘅服務。咁、 哦、 我直頭咧就睇咗嗰張菜單啊，咁其實我覺得佢有佢嘅好處，就係、是、之前我哋一路傾嘅時候咪話，哇，真係花多眼亂啊，即係一早要諗定揀邊個送，如果唔係咧又塞住後面啊排隊嗰啲人，咁啊揀到翻去咧，然之後食嘅時候咧心有戚戚，然又話早知揀呢個番茄炒蛋啦、啊、咁樣，咁呢個咧佢就冇咁多嘢俾你。佢咧就 set 好咗，譬如三个餐 A、B、C 餐咁啦，咁、嗯、每个餐咧都有三个餸嘅，咁其实你可能一眼就睇得清楚，我可能佢本身个厨房煮咗五六个餸，咁啊调嚟调去，咁睇下 A 餐、B 餐定系 C 餐啦，咁就冇咁多嘢拣嘅，咁但系佢个价钱咧，我觉得都几合理，仲要咧都佢话会送埋上门添嘅，咁、嗯、只要你预早一日订咧，咁你就可以按座加钟，嗱、譬如佢一个餐咁啦，咁啊40几蚊，咁啊有三个餸，有啲咩鹹汁排骨啊、干锅腩肉啊，同埋一个菜粉丝，咁啊再加多个汤咁样。 嗯，哇，呢、這个价钱 OK 喎、 啊，系啊，送埋去你屋企、啊， 三个餸喎、 啊，几好喎、啊。但你做一日 order 咯，就系、是、个剔个位。但如果你肯愿意，你 plan 咗，哇，今日我成日都 work from home 噶啦，嗱，唔好有嘢搞到我，我系即系总之门口叮当咧，我先攞饭盒入嚟食，食完我就继续开工嘅，咁啊几好喎，嗬，系嘛？ 系啊，系啊，唔错。同埋我見到佢咧都除咗話有三送飯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外賣嘅淨送同埋一啲真空嘅湯包啊。咁、其實而家坊間我見都幾多，就係、是、譬如啲湯包，即係比較相對上健康少少嘅嘢啦，佢就做咗真空。咁等你食嘅時候咧，就可以只要加翻熱就可以食到啦，就唔係淨係食嗰啲即食麵啊、或者齋急凍嘅嘢咁樣樣咯。咁呢個都唔錯嘅，我見佢一路有轉款，譬如有啲孜然豬扒啊，嗰啲虎皮蛋豬手啊，叉油雞啊，咁嗰啲都有嘅，佢啊不停都有輪換嘅，咁 叉油雞都有。突然間燒 味飯喎、 啊，因為 有埋燒味 布，係有埋燒味布喎、啊。因為我哋平時食嗰啲咧，就通常即係番茄蛋啊咁、樣，即係滑蛋蝦仁啊，即係或者你頭先講啲豬手類啦、啊，咁佢咪攞個殼一筆一筆就得嘅。咁、但係你頭先嗰度燒味布咧，佢唔係用筆嘅喎，佢真係要剁剁剁剁剁嘅喎，係另一樣嘢嚟嘅喎，好似真係叫做升級少少。 不過呢一個就唔係好啱我啊。 系 咪因为我比较感性啊，我要瞓醒觉睇下当日天气，我先知道自己想食乜嘢。咁佢要预早一日，喂，如果今日系好天，点知天日落雨？我原本琴日咧就想叫啲椒盐排骨，喂，今日落雨，我梗系想食枝竹火腩饭啦。咁跟住都唔啱。 等先，你俾佢带入咗嗰个思想主导嗰度，点解落雨要食枝竹火腩饭咧？ 感性啲咯。 OK， 男 个 人 浪漫，个人认为，因为我头先都喺度谂，我点解落雨要？食紫咗火腩饭，但系听落好似冇乜问题，谂落去好似有问题，咁我就发问翻阿钟哥究竟点解咧？仲有咩系 个人喜好？ 仲有咩系阴阴天嘅时候属于你嘅口味咧？ 大风系食啲咩嘅咧？ 系啦系啦，你嘅口味咧？ 食啲咩咧？ 凉瓜排骨啦， 凉瓜排骨。好嘅，佢真係有一个 checklist 㗎喎，佢唔係顺口开河㗎喎， 係啊，落雨嗰日呢就食咩，我落雨嗰日就食鸭腿汤饭。 哦，呢个我都 OK 喎，落雨食鸭腿汤饭都几好喎，湿啲嘛， 湿啲啊， 自己都湿啦，係咪先，唔争在啦。咁啊 ,Kitty 你有冇呢啲 checklist 㗎，即係阳光好照嘅时候食啲乜嘢啊，咁样。 嗰个 checklist 我就再飘忽啲嘅，我都明白钟哥嘅，即係嗰一日个心情唔同咧，食嘅嘢咧都會有唔同，即係突然之間你會有一日係好想食某一樣好耐冇食嘅嘢嘅，咁我而家噏唔 出，因為那個mood 味道啊，係到嘅時候就會知㗎啦。但係亦都好合理，就係你即興嘅嘢咧，就一定係貴啲㗎啦。係啦， 都 係 嘅。 係啦，預咗 set 定嘅咧，咁啊人哋安排人好啲嘅時候咧，咁啊相對價錢平啲啦。喂，其實今日咧我有好多優惠嘅，我仲有一個想講嘅，不過呢個咧就未必啱鐘哥啦。 咩嚟 啊？O 都未必啱，因為同呢個隱形眼鏡有關嘅。咁我見到呢個又真係好似幾優惠喎、哦！你知道而家啲優惠咧，成日啲牌子咧都會聯成咁樣噶嘛，亦都可能好似冇乜關係都會即係合作噶嘛。 Barbie 啱聽啊 ，Barbie 戴 con 噶嘛，係嘛？係啊，佢聽緊，係啊， 係聽住啦。咁呢一個嘅隱形眼鏡嘅牌子咧，就同一個 B 字頭嘅一個廚具咧去做一個嘅聯成啊。咁就話咧買指定盒數嘅隱形眼鏡咧，就可以免費換到，即、就、係、是、得到一啲廚具喎。嗱，我講俾你聽，大概要買幾盒啦嚇。咁、我見到咧，佢話買三盒。嗰、那個隱形眼鏡咧，就可以送你一個嗰啲不鏽鋼雙層保温瓶啊，即係嗰啲暖水壺咧，咁、都幾靚嘅。就我見到係漸變色咁嘅。嗱，呢個普通啦，買兩盒就有得送啦。買六盒咧就送三文治機喎。 哦， 係咯，買十二盒咧送你一個氣炸鍋。 係啫，但係兩樣嘢好似唔係好拉搭咁。 點解隱形眼鏡要送啲廚房用品俾你咧？ 氣炸鍋、三文治機又點解釋啊？我就想問下啦 嚇。我覺得因為而家即係大家多咗留喺屋企咧，對於廚具嘅需求都多咗嘅。 係嘅， 係啦。咁你隱形眼鏡其實如果你用開都係一個必需品啦， 但 係 你 用品啦。 如果你成日經常喺屋企，你都唔會經常用隱形眼鏡啦。你都會戴翻個眼鏡會舒服啲啊嘛。 係啊，因為唔使點見人。 我 keep 住都系戴隐形眼镜，我好攰啊，因为戴普通嗰啲眼镜。 点攰啊？唔系戴隐形眼镜先攰咩？啲人 晾住个鼻哥咁样。 系、啊，同埋夹住个嗰个耳仔咧，唔惯就唔惯，睇下自己嗰个习惯咯。不过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系唔拉间噶，就咁望落去，但系又好似几抵咁。即系如果你本身都系要买噶啦，即系用开呢个牌子噶啦，咁佢斋送俾你，只不过你一次过买多少少存货摆喺屋企啫嚟咁。 系咁。系、啊，即系对于你嚟讲 OK 咯，即系原来呢个优惠系属于 Kitty， 即系自己自肥之选嚟嘅眼镜我戴系咪先啊？好啦，咁啊同 Kitty 讲住咁多先啦，多谢你嘅优惠推介， 打俾佢啊！ 诶，做完啱再同你倾过啦，唔该晒。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二十二日系一年嘅第八十一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84日。1971年3月22号发生喺香港嘅赛马舞弊事件毒马案正式开审。1969至70年间，骑师彭利来连同马夫、骑马人等五名人士，先后向最少六匹马喂食砒霜，直此影响马匹作赛。马会兽医在赛后检查时揭发案件，案中五名被告被控串谋向马匹落毒以及诈骗投注者，全部裁定罪名成立。之后马会将香港赛马全面职业化，设立建习骑师学校，全面加强马房保安工作，对练马师及骑师实行制度化管理。3月22号出生的朋友相当沉着，自信，讨厌自吹自擂，意志坚定，即使困难重重仍会勇往直前，追求幸福家庭生活，喜欢悠闲享受。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博彩游戏是不是不会吸引到你？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哋沉醉喺博彩游戏带嚟嘅欢愉之后，有冇谂过背后嘅意义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 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广西梧州上空坠毁。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率领有关部门人员赶赴梧州指导救援，先后处置和事故原因调查工作。客机由昆明飞去广州途中失联并坠毁，机上一共有132个乘客和机组人员。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妥善处置善后。空难发生之后，东航已经停飞所有737-800客机，部分失事机组成员家属已经抵达东航云南分公司。俄军对乌克兰的攻击持续，首都基辅一座购物中心星期日晚被炮火击中，十层高的商场完全被毁，至少八个人死亡，搜救工作继续。空袭之后，当局宣布市内由星期一晚上八点至星期三朝早实施宵禁。俄罗斯国防部说，购物中心附近的区域被用来储存火箭系统。另外，落入俄军手中的南部城市克尔松继续有民众上街示威。乌克兰官方指责俄军士兵向示威者开枪。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德英和意大利领导人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电话会谈，协调针对俄罗斯的措施。白宫表示，电话会议由拜登主持，持续近一个钟。参与者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各位领袖表达对平民伤亡的关切，强调对乌克兰提供持续支持和人道援助的重要性，并讨论为促成俄乌停火的外交努力。拜登今个星期将会前往欧洲出席北约和欧盟峰会，然后转去波兰。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钧说，中国愿意和东盟国家继续努力，力争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邓锡钧在雅加达举行视像记者会说，受新冠疫情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有所迟滞，但中国和东盟国家努力克服困难，以灵活方式推进磋商，并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他又说，乌克兰局势为东盟国家带来重要启示，任何国家不能够只追求自身或单方面的绝对安全，绝不能允许域外大国在本地区引入集团对抗，更加不允许将地区国家当作集团对抗和地缘博弈的工具。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19.85，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9，人民币6.357，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2点，升4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01美元，卖出1,93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西环山道天桥啦。较早前西环山道天桥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咁而家山道天桥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黄竹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同埋维他大厦之间嘅中线咧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头先讲啦，西环山道天桥嘅交通意外咧。 虽然已经是清理好，但是收到运输处的消息又说现在这一道的道路是全线封闭，所以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就是西环山道天桥仍然是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一家人有商有量， 没有东西是谈不定的。 谈唔谈得掂啊？ 掂啊，妈妈，梗系得啦！ 你真系全权负责晒仔女啲暑期网课班， 好容易啫！净系参加玩玩星期天嘅 A B C 堂，同玩玩四个字咪得咯。 我哋翻工，佢哋留心听住学嘢，哇，掂晒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近年人气指数狂升，不论是年尾红白歌合战，定还是出席奥运仪式的大舞台，都会见到她的踪影。日本女歌手 Mila Fly High 入面有一句歌曲唱到 We are gonna run together， 里面包含了即使有时觉得自己孤单一人，但是她仍然会用音乐陪着你一起奔跑，勇往直前。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日本女歌手 Mila Fly High。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鍾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係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办公室嘅心理呢 ,Kitty? 係啦，嗱，到底我哋会唔会遇到喺公司某一啲嘅同事发现，喂，咁简单嘅嘢你都做错嘅，真定假㗎咁样。咁好啦，今日我就想分享呢一个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哈佛大学系咪 系啦。 唔系好多人惊啊。你阿 Kitty 讲呢个题目呢， 系。 我啱先同阿 O 讲完另一个。 系。 同即系讲一个同事。 系。 就系话咁简单嘅嘢都错。 就 系 囉。 唔系放心澄清返。佢唔系话我。我哋只系讨论紧，点解会有啲咁容易嘅 technical problem 都会犯错，但唔紧要， 一定要听阿 Kitty 讲呢个， 系咪关人有三衰六旺事咧？你觉得？ 嗱，呢个韦格纳教授咧就做咗一个嘅测试啦，咁佢就想知道，喂，到底咧啲人系真系做错，即系唔小心错啊，定因为佢特 登做錯嘅咧？即係喺一啲好簡單嘅事情上 反叛，因為佢反叛咁啊嘛。 因為你譬如小朋友咧，有啲人會覺得係咪佢 attention seeking， 即係要吸引你嘅注意，所以我考零分，我全部錯曬翻嚟，咁等你關心下佢，即係有啲咁樣嘅事情嘅嘛。咁我哋又睇下呢位教授咧點樣做呢一個嘅研究啦。佢就揾咗咧17名學生，就大學嘅男仔，47名咧女生，就係大學嘅女仔，咁啊一齊做咗呢個實驗嘅。佢每隔4秒咧就會讀出一條題目，咁就請呢啲學生咧即刻答啱定係錯。咁不過咧就有個條件嘅，就叫佢哋隨便答嘅啫，即係你唔需要諗過度過嘅，總之隨機你隨口噏啦，啱或者錯。咁但係咧就唔可以。嗰幾十條問題咧，都淨係答啱或者淨係答錯，就係咁嘅啫。係啦，咁佢就話你唔需要認真思考嘅，總之我讀一條題目，你就講啱或者講錯就得㗎啦。咁當然啦，阿教授 set 嗰28條題目咧，其中20條咧都係極之簡單嘅，譬如話。檸檬係咪甜㗎？咁檸檬係甜嘅咁樣，咁你正常就即係如果你認真思考地就會話錯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呢個實驗裏邊咧，你唔需要特登嘅，總之你答啱又得，答錯又得。好啦，咁其餘嗰8個題目咧，就相對係比較難啲啊，可能你諗完咧都未必會知嘅。舉個例，佢就話意大利嘅啤牌裏邊。有冇 Jack 噶咁样啦？ 咁真系唔知喎，意大利嘅啤牌同我哋平时玩开嘅， 我都唔知道 有啲乜嘢分别咧？咁样系嘛？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都系唔知嘅。咁啊，总之任你答啦。好啦，咁啊结果实验嘅结果就出咗嚟啦。答一啲简单嘅题目，即系譬如2+2=4呢啲题目嘅时候咧，答啱嘅比例咧有82%。而答嗰啲难嘅题目，即系即使你思考都未必知道，即系真正答案嗰啲咧，答啱嘅比例咧就得54%。咁所以咧，佢就得出一个结论，就系话要佢求其答一啲答案咧，其实都系比较难嘅，尤其是系对一啲好简单嘅题目，即系你已经认知咗嗰样嘢啦，要你去讲一啲错嘅或者相反嘅嘢咧。其實咧係相對比較難啲嘅，咁亦都可以打個比喻，就話你學踩單車咁樣啦，咁你學識咗踩單車之後，叫你扮唔識踩單車咧，其實有啲難嘅，因為你嗰樣嘢咧變咗一個你自己本身可以控制到嘅智能啦嘛，係啦。咁另外，譬如你已經學識咗彈琴，跟住今日叫你扮你唔識彈琴，或者彈得好渣嘅，係啦，彈到一皮嘢咁樣嘅，咁可能你又會好似好違反咗你嘅本能咁樣。 咁似金庸老師啲武俠小說嘅，即係你學識咗嗰啲技能，跟住突然 間 忘記佢， 迅 速忘記佢，你先可以將佢咧叫做展現得咧比較活潑同埋生動一啲 嘅。所以咧，譬如阿 Kitty 講話，你學識咗踩單車，你又要扮唔識咧，嗰啲人咧通常做咗動作演員噶啦，即係佢可以扮啊嘛。 係啊，演員都係咁啊，本身演員都係咁啊。鍾哥你講嘅話， 所以 本身學做戲學到一個地步就係你唔係當自己做緊戲係嘛？ 所以我好怕睇嗰啲演員咧係好刻意話俾你聽我做緊戲嘅。 係， 咁嗰啲即係其實係低手嚟嘅。 係啊。我最唔中意嗰啲演员就系即系咁做咩啫？演出浮夸， 做俾我睇， 演出浮夸啊咁样。 系或者咁讲，其实嗰样嘢咧系应该已经内化咗啦，即系你已经做到好熟，或者你已经认知咗，咁你已经剔咗噶啦嘛嗰样嘢，即系你知道2+2=4，咁你已经剔咗噶啦嘛，咁你就变咗咧系已经相当自动化啦，要你特登去搞乱佢啊，或者整错佢咧，反而系更加之难嘅。 不过呢一个嘅即系个心理测验，即系咪呢个心理嘅测验啦？实验啦，佢个前设已经系我觉得会令到啲人个脑里边谂紧一啲嘢。嗱，譬如佢已经讲到明话，嗱，你唔使专登谂嘅，佢讲咗呢句说话先啊嘛。咁其实正正就系呢句说话会影响咗嗰啲嘅实验对象，嗰啲人嘅思考模式噶啦。譬如你讲咗呢句话，我真系唔使谂。咁但系一个题目一嚟话2+2=4，跟住我就已经会思考，究竟我系应该要答啱啊？定还是我专登要答错啊？ 哇，专登要答错好难嘅，其实 因为呢个就系一个你呢句说话影响咗我嘅逻辑啊嘛。 系系， 嗱你唔使专登答啱噶，你唔使专登答噶， 系 随便啦。 系， 跟住佢俾一个咁简单嘅题目你， 你好难，即系苹果点串咁，你好难答唔啱噶。 系啊，即系因为个脑里边已经有一样嘢。嗱，如果我根据嗰、那个教授所讲嘅， 系 我就要反而我要谂，我要专登答错。 系。 咁但係咧， 得出嚟個結果咧，又唔係咁樣喎、 啊。嚇、啊！ 係啦，嗱，如果根據鐘哥頭先嘅講法咧，可能譬如有啲叛逆啲嘅，或者佢猜測你嗰個嘅測驗個結果係想得到啲咩嘅，可能就會你講啲咁簡單嘅，我特登答錯，即係可能你會覺得係傾向咁樣噶嘛。咁但係反而結果得出嚟咧，係冇呢個情況出現，反而咧係容易嗰啲題目咧，啲人係傾向答啱嘅喎。即係呢個就變咗佢就演繹成為係一個本能啦。即係明明可能你會覺得我而家已經係參與緊一個實驗啦，到底我應該答啱定答錯咧，都唔係順住自己嘅認知去做噶啦，但係始終咧都係走唔甩自己嗰、那個已經知道嘅知識範圍咁樣咯。 我諗得複雜咗啊！ 系 你比教授嘅思考模式更加精密，更加精密啦， 应该要简单啲， 应该简单少少咁样。 系咁，我哋咧最后要有一个结论嘅。 系啦， 咁啊结论咧，阿教授就话呢啲故意做错咧，冇我哋想象之中咁简单啦。咁、如果咧？去翻嗱，我自己推論啊，去翻一個職場上面，如果你真係見到一啲哇手板眼見功夫，日日都做噶啦呢一樣嘢，我唔知道你頭先討論邊一個啦嚇。好簡單嘅嘢，你發現又做錯又做錯，咁可能佢唔係特登嘅，佢真係唔識咯。 咁但係如果佢做咗十幾年都唔識，点解释呢？咁点解释呢？如果有一个人做咗十几年同一样嘅嘢，佢都做错。 谂下，点解冇人教识佢嘅咧？咁样 系， 即刻啦，我话俾阿 Kitty 听啦。 WhatsApp 我。 好 ，OK。 你如理想型，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戏份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加爱错人，虽安抚纠争，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这已就睡。你遇见亲朋，我未算亲，留幕后亦庆幸。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神秘到似异性闺蜜，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多衬托在你身，潜台词是爱，但这种素养烦得很。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该死心应该更绝对，该一刀未割清疑虑，我亦会伴随。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难得刚好今晚都也许会与你一醉，让我进步路声带多揭碎，自然来杯清水，倾足半晚直到倾心，只怕我亦心已去。无重要哪一位如何吸取你生活入面一点精髓，如果太多好心反复及摄取，我也会恐惧，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或临时担当不起伴侣，你知点 心过被拒。 有细猫应志月嘅作品《幕后花絮》。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喺芸芸嘅男性英文名当中，到底有边一个最揾到钱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咪贵，冇乜问题啊，林计，咪懵懵闭啊，当剑就要发威，啲钱就会继续嚟。冇米，只鸡就提啊，撞鬼，咪巴巴咪啊，公猪就杀只鸡啦，啲钱系会继续嚟。过节送礼立定例，水鬼星王啊靠老细，你咪猛身命运制，要打基础蚊红无厘啊冇计，咪鬼食嚟啊使钱，当交水费啊再下，奉劝各位啲钱系会继续嚟。 刚才讲到，在这么多个英文名当中，有哪一些男仔的名字是最找到钱的呢？记得小小的时候，在英文教科书都经常出现这个英文名，不过真的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意思。讲的就是 Henry， H-E-N-R-Y， Henry。 原来 Henry 这个字竟然是解作High earner, not rich yet， 即是说赚好多钱，不过都还未算是很有钱，讲不上是富豪。在美国， Henry 原来呢就是解作年薪介乎10万至到25万美元，不过还未能够成为真正的富户。这些人都叫做 high earner, not rich yet， 即是简称 Henry。如果你身边都有人叫做 Henry， 你不妨同佢讲，原来你个名天生一个富贵相，虽然未必能够跻身富豪名单之列，但系能够靠自己真本事揾得多钱，都相当之唔错噶。 点啊点啊，小白。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欧， 喂，小白 啊，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下呢个咧，都几得意嘅。咁啊，网上边咧有一个叫做香港地理达人挑战赛，咁啊，作假，唔知道大家以前有冇读啦？ 有， 系啦，咁啊，作假我咧都系读得好皮毛嘅啫。咁啊，好彩今次咧见到呢个网上，首先先讲啦，佢系完全免费嘅，你只要去翻相关嘅网站揿一揿咧，咁佢就都系纯粹登记下个 email 啊，跟住你就可以挑战呢一个嘅挑战赛。咁啊入边咧其实都有几间唔同嘅房间嘅，咁所谓嗰啲房间其实我自己都有玩过，咁啊佢有几个唔同嘅 level 喺入边嘅，咁但我又试过揿过几间唔同房，佢系一二三四五间房。咁但系五间房嘅 level 咧，有阵时我怀疑佢咧都系 random 乱咁抽嘅，佢就唔会话因为我入咗入去第五号房，跟住嗰间房咧嗰啲叫做问题啊特别难咁样。咁但系话到呢个叫做香港嘅叫做地理达人挑战赛咧，都几得意嘅，因为佢入边咧问好多嘅问题咧，啊有啲咧系我哋肯定会识嘅，有啲咧睇落去嘅时候咧，啊又觉得佢出问题嗰位朋友啊几鬼 有心思咁样。嗱，我见到咧呢个叫做测验嘅，其实网上边咧喺面书群组咧成日都有流传住，我咧就唔敢揿入去，我惊咧自己咧即系嘅能力值好低啊，同埋咧觉得自己即系过往咧读过地理咧都俾翻晒老师啊。嗱，我想问下小白，你去玩呢、這个？test 嘅时候咧，你攞得高唔高分咧？同埋咧，我想问咧，你玩嘅时候咧系抱住我要挑战好高分嗰个心态，定还是我冇、哦、啊？即系无聊玩下咯。咁、那个心态点咧？我想问下啦、 啊、我自己咧就系抱住后者， 即係無聊玩下啦。因為其實咧，即係創作呢一個叫做免費遊戲嘅人咧，佢自己都話純粹咧係俾大家過癮下嘅啫。咁亦都就係冇乜所謂嘅。你攞咗乜嘢嘅 grade 嘅分數咧，佢都係 OK 嘅。咁啊，藉住呢個機會，你又可以咪當了解下香港咯。 我喺呢方面嘅學識咧好低嘅、我曾經好叻，曾經即係譬如話咧，以前細個嘅時候，譬如舉嚿雲為例啊，細個嘅時候講嚿雲，哇，嚿雲好高啊！咁咪嚿雲好高咯，咁到開始讀要 geography 嘅時候咧，咪有一課咧，我記得就係講啲雲啊， 點樣形成？ 點樣形成咧？同埋唔同高度嘅雲有唔同嘅名噶嘛？ 哦，係喎，係 啊， 係啊， 唔同高度嘅雲有唔同嘅名。嗰陣時我記得好清楚嘅。 係， 你而家問翻我，我都係講啊，嚿雲好高喎。係 啊， 我已經唔記得曬啦。 同埋地理咧，啲字係深嘅，我記得，即係佢嗰啲斜坡啊嗰啲嘢咧，搞到好麻煩嘅。 呢個月我負責交通噶嘛，我打俾我嘅時候，我通常都係講，哇，今日個天好灰喎，咁樣，我都係咁樣講嘅咋，我應該可以講到，即係 多啲嘅形容詞係咪 啊？點解咁灰啊？點解會形，即係點解會形成到咁樣嘅環境？我都講唔到啦。 咁如果你講到嘅話，可能你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嚟㗎啦，唔係咁簡單。你唔係玩呢啲達人地理挑戰賽，因為咧呢個叫做 test 咧，其實佢會公布翻個分數俾你嘅，有 level 1至到 level 几啦。咁你嗰啲我哋呢啲俾翻晒老师嗰啲就系最渣嗰啲 level 啦。但有啲人咧，有啲网民咧真系超劲。 小白，你可唔可以公布下你嘅分数？ 系啊，我自己玩到嗰个分数咧，其实都犀利嘅，我都系可以去到 level 九嘅。 哇！因为你系山系白猿 人 啊，玩 字噶，千祈唔好摆到咁高。因为佢问嗰啲问题咧，佢虽然个嘅叫成个大题目咧叫地理啫。咁但係呢，因為佢入面好多呢嘅問題都係圍繞住香港，其實好簡單嘅。例如問你香港有幾多區，跟住佢有幾個 multiple choice 嘅 ABCD， 跟住可能係15區、20區、18區、3區，咁你咪即係撳到個答案出嚟囉。跟住有啲係再簡單啲嘅，跟住佢就係成日問你邊一條隧道唔係連接住沙田區嘅。 小白等等先。你見唔見我同鐘哥靜咗？我哋香港有幾多區？嗰個我都有少少傾答錯，究竟係十八定十九咧？我真係 佢就冇十九區嘅，因為佢知道咧十九區定十八區咧，大家容易混淆，因為以前曾經出現過唔同嘅數字嘛。咁所以佢就擺咗個二十同十八，咁等大家咧一撳嘅時候咧就可以撳中嘅。佢仲有啲問題咧都幾得意噶，都係圍繞翻嗱，例如呢條咧都幾得意嘅，就係香港冇。哪一種的地形呢條帶動名是作假題啦。第一山脊，第二湖泊，第三島嶼，第四沙漠。咁你一諗就諗到係邊個啦。 梗係湖泊啦。 唔係喎，美食沙漠喎，香港被譽為有啲區域。 香港係文化沙漠。 邊個話冇，邊個話有啲人話有啲區域係美食沙漠嚟㗎。跟住我有啲朋友話哈，我自己住啲區啊，沙漠都稱唔上啊，因為沙都冇一粒食下。 文化沙漠啊嘛。 係啊，咁樣即係講笑咁講啦。講笑咁講啦，係啊。 不過仲睇到佢咧出問題嘅時候都幾有心思嘅。咁例如咧，佢問香港國際機場位於邊度？咁佢你見到一四個答案咧，都係差唔多嘅字嚟嘅，因為有啲譬如赤立角啊，一啲係唔同嘅寫法嘅立字。咁呢個時候咧就考你中文啦，就睇下你識唔識得寫赤立角個立字咁樣。 唔係即係唔應該俾小白呢一個嘅題目咧放喺 Kitty 正話嗰個題目之後講啊。 係啊， 因為咧而家我覺得好似玩緊正話 Kitty 嗰個心理， 好似特登要選錯處咁啊嘛。 我咪唔使專登答㗎，我咪要即係可以輕鬆地答隨意揀個題目。咁樣啊， 係啊，都係好隨意噶。咁你佢仲有啲玩法咧，都過癮嘅、哦。咁佢咧就係譬如旺角，跟住加埋幾個字咧，就例如係長沙灣，跟住深水埗、美孚，然後佢咧就有中文字，有英文字，咁啊叫你對翻咯。即係譬如旺角嘅英文會唔會係美孚啊？啊唔會，原來是 Mong Kok。長沙灣如果你剔咗咧，就連埋呢個深水埗，咁你又錯。咁其實咧都係好簡單，有啲真係唔，我覺得稱唔上係地理，有啲稱得上咧就係叫常識題嚟嘅啫，只不過係。咁你就一睇嘅時候，你覺得都幾得意喎。咁啊撳下撳下嘅時候咧，又可以咩？有一 Q time， 又可以睇下自己香港啲得意嘅地方嘛。 我想问满分系 level 十啊？我想问一下小白。 系啊， 你有冇谂住挑战一次，玩多一次 level 十？ 呢啲玩完一次，我摆埋咗一边啦。不过几好玩，梗系益下大家，益下听众啊嘛。 有边条题目考起咗你啊？ 系啊，有冇啊？ 有边条题目啊？佢有啲系好撩楞嗰啲山名嘅，我记得好似系有啲，嗰啲我都唔识。呢啲香港人山名就好古怪。 咁希望你可以好快挑战到 level 10啦。 好啦，唔该先 嘛。玩啊，拜拜。 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收费广场噶，就系大老山公路、大老山隧道啊，出九龙方向啦，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咁较早前啦。西环山道天桥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山道天桥去中环方向呢就已经全线解封，一带呢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车龙排到去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啦，而家将军澳出九龙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们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9:07，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咧講講啊，琴日港股咧表現麻麻地啊，高開低走啊，不過咧睇翻隔晚美股表現咧唔差，特別係港股嘅 ADR 咧都有得升啊嚇，咁啊再睇埋咧業績公佈方面咧，今日幾隻啊重磅股都會公佈業績啦，包括咧安立體育啦、小米啦、恆基啦、藥明生物等等咧都會公佈佢哋公司嘅業績啊，咁啊業績有冇機會帶動翻個股價，以至帶動恆指再升下咧？咁轉個頭開始你就會知道啦。 晨光第一线， 家给你打气。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 家人总会常伴左右， 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家给你打气，我是侯家明。 今集咧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加给你打气入边咁嘅嘉宾咧就系 Alison 侯家明，家明你好、啊。 Hello，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系、哎、啊，你同我哋分享你屋企嘅相处之道非常之好啊，因为本身咧你以前都系晨光第一线主持嘛，咁到底今日你嘅生活系过成点、嗯、我相信好多晨光嘅听众咧都好有兴趣知道啊。 而家嘅生活啊，其实都几丰盛、啊，我觉得因为我哋有海量嘅学习资源啦、啊，咁、啊、所以喺呢一个冇得翻去面授课嘅期间咧，其实喺屋企入边嘅学习过程都真系几忙啊！始终真系有一个咧，我之前都有听过其他家长话俾我知咧，咦，你啲小朋友开始读书啊，等于你读多一次书咁样啊，我开始 feel 得到啦。 哦，系啊，我仔仔都系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喺屋企上堂咧，因为而家都系上网堂啦，所以我喺屋企咧系将佢一年班嘅 syllabus 咧又再读多一次啊。 系啦，你就更加犀利啦！你已经上到小学啦嘛，我只不过系一个 K1 同埋一个 K2， 我已经开始慢慢感受得到啦，同埋都系感受到个功课压力咧，都可能会为屋企人带嚟少少嘅摩擦啦。 哎呀，你真系讲得好啱啊！咁但系你而家都有两位千金啦，咁啊做咗妈妈之后，你发觉呢个角色咧对你嚟讲享唔享受啊？ 嗱，好坦白讲，当佢哋仲系 BB 嘅时候咧，系享受啲嘅。因为嗰个要解决嘅问题冇咁多，你只不过系喂饱个小朋友，佢瞓得落，咁就已经基本上解决到佢嘅需要噶啦。 系啊， 咁但系当佢逐渐成长咧，开始有朋友啦，开始佢需要有活动嘅空间啦，甚至乎我大女开始要求有私隐啦，咁所以咧就变咗每一日嘅问题就开始越嚟越多啦。咁就嗰个 已经要有私隐啦，佢 系啊，有时佢唔开心啊，或者佢觉得啊，佢有啲时候想休息咧，佢就话俾我知，妈咪，我想自己一个人咁，我就要尊重佢需要私隐嘅呢一个要求，咁等佢有个私人嘅空间咯。 哦，我系上两个星期，我仔仔先至第一次咧，feel 到唔开心，系自己可以入房咋。 嗯，其实都系一个好嘅解决方法嚟嘅。我会点都好啦，宁愿佢选择一个比较静啲嘅处理情绪嘅方法，好过大吵大闹啊，或者甚至乎伤害自己嘛。 啱嘅，啱嘅。咁啊，等佢有个空间冷静咗落嚟，咁咪出翻嚟咪又系开开心心咯，系咪？ 系啊，不过咧，我觉得而家呢一个阶段咧，个满足感系来自于佢哋一啲小想法，因为咧佢哋即系开始识得表达自己啦。无论系佢无端端话想画张卡送俾妈咪又好，又或者咧佢好有心机去跳一隻舞俾你睇咧，呢一啲都系佢对你嘅爱嘅一种表达嚟噶嘛。呢一啲表现嘅时候咧，我就觉得系另外一种嘅满足咯。 哎呀，你知唔知我仔仔咧？我前两日同佢系喺街嗰度买嘢，佢有一句说话都令到我好窝心啊！就好似阿家明所讲嘅一个满足感啊，就系、是、我已经买到成手都系嘢啦，跟住我原本应承咗佢话同佢买一件佢好想要嘅玩具。但系佢竟然间突然之间同我讲，佢就系话：，爸爸嗰个玩具咧唔好买啦，我哋买咗屋企嘅嘢先，买咗你想要嘅嘢先。我嗰啲咧，听日啊、后日啊、下次有机会再出嚟买啦，咁样。 哇，好窝心啊，小暖男啊。 系啊，佢越系咁讲咧，你呢种父母嘅心愿越系想即刻买嘢俾佢啊。 系啊，即刻要哇奖赏你成十倍咁样。 系啊，嗱，咁啊，而家家明就变咗家明妈妈啦。咁由以前拍拖、结婚，而家有小朋友啦，唔同阶段咯。你觉得同屋企人相处个沟通方法又会唔会有唔同嘅咧？ 其实好唔同啊，尤其是同家明妈。嗱，大家以前有听过晨光嘅就知道，家明妈咧都会经常被我啲拍档提起啦。 系 家明妈咧，即系我嘅妈咪啦。以前咧做女嘅时候，咁当然我嘅话题都系嚟自于我嘅工作啊，又或者大家身体状况啊咁样样。但系自从有咗小朋友咧，基本上一打嚟问候第一句就唔系问我噶啦，问阿两个孙点啊咁样，咁系另外一种嘅快乐咯。 佢哋开始自己会 contact 未啊？ 有啦，哎呀，我话说咧咁样样嘅，长话短说啦，有一次嘅经验之后咧，我就决定要买一只有 GPS 嗰啲地点追踪功能嘅表俾我个细女。咁咧，自从有咗呢只表之后咧，佢就开始知道，咦，原来揿呢个掣就可以打电话俾人噶、哦，甚至有啲可以打到视像电话噶噃。咁我哋第一日用呢隻表呢，我係有36个未接来电啦。 哇， 咁我就100个后悔啦。咁但係唔紧要，咁我就开始将呢一个嘅联系人名册呢开始增大啦。咁变咗佢可以唔係只打俾媽咪啦。咁佢就 发觉咦，原来我可以打俾婆婆，我可以打俾姨妈，我可以打俾甚至乎系工人姐姐都得噶喎。咁透过呢一种佢自己主动发泄嘅一个沟通方式咧，咁又真系令到其他嘅大人都系好开心咯。好似之前咁样样咧，带佢两个去打疫苗啦。咁打完针之后咧，咁其实我妈咪咧都系啱啱打咗第三针啦，咁样样。咁咧，佢哋两个就突然之间话佢想打俾婆婆喎。咁我话吓，点解啊？咁跟住佢话我想打俾佢，唔话俾我知。咁我好啦，咁你打啦。咁打通咗个电话，婆婆接听咧，跟住细女同埋婆婆讲话：婆婆，我知道你都打咗针针，你 OK 嘛？咁样 哇，其实好 sweet 喎。 我心谂三岁半嘅小朋友已经有呢一种发自自我嘅一种关心咧，其实真系好开心啊！ 系啊，我听落去咧，我都觉得真系好窝心添。咁嗱，你同你丈夫咧嗰个相处咧？咁耐以嚟系咪 sweet 又一定系噶啦？但系嗰个身份唔同咗，爸爸妈妈多咗个身份之后，咁沟通会唔会又可以再 sweet 啲？定还是又反而多咗 argue？ 因为处理小朋友可能大家意见又不一样，咁会唔会啊？ 嗯，其实我觉得两睇嘅，因为咧而家嗰个沟通嘅内容咧，同即系四大长老都系一样嘅，都系离不开系小朋友行先，即系开头，譬如话放咗工翻到屋企，见到第一句咁问候下对方啦，咁但系好快就会讲下小朋友嗰日发生过啲咩事咁样样。咁但系就系因为我同佢嘅育儿理念咧系都几唔同嘅，咁所以喺点样样去带啲小朋友嘅时候咧，就会有都几多摩擦嘅位置。大家嗰个背景唔同啦，大家嘅成长嘅过程又唔同啦，咁大家嗰个期望亦都有少少出入，咁反而系点样样去保持翻一致嘅一个想法，系真系需要好多好多嘅沟通咯。 最紧要就系可以大家坐低倾，就唔好咧就自己谂埋一边，因为最怕就系其中一个谂埋一边咧，开始唔沟通咧，咁问题容易出嚟 啊！ 嗬， 系啊，同埋咧，我发觉咧喺呢一个相处嘅时候咧，如果有任何一个意識得到咧，其中一個自己又好，對方又好，開始有啲咧火遮眼嘅感覺咧，即係你同佢講乜都係哇唔聽啊，聽唔入啊，又甚至乎係乜都駁嘅話咧，咁要自己識得揾個暫停嘅方法，你可以行一行開，話俾對方知，你轉頭先至再翻嚟繼續傾又得，或者你揾一個自己選擇，好似我啲女咁樣，我想自己翻入房一陣先，咁又得，但係真係需要一個好好嘅暫停。甚至乎我知道有啲可能見過婚姻輔導嘅朋友咧，佢哋會有一個嘅密碼嘅。如果你在任何情况之下讲了这个词语或者这个字呢，就即是说要暂停的了，大家都不要讲嘢住，给少少空间对方。因为有时真的火车眼的时候呢，嗌起交上来不是纯粹为了原本嗌交那个原因，而是为拗而拗，这样才会真的伤感情嘛。 嗯，哎呀，讲得很啱，这个都是一个 tips， 即是听众同我呢都可以代下落袋的。那如果嗱讲到呢，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相处或者表达爱的方法，那嘉明的家又是怎样表达爱的呢？ 言语 100% 是言语，我哋系好唔吝啬地劲讲我爱你啦。我哋系除咗言语之外，身体语言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咁所以我哋系成日都会揽住啦，成日都会锡锡啦，成日都会有好多爱嘅表现啦，系从身体语言当中做到出嚟嘅。 非常之好啦，咁啊听咗嘉明嘅亲情世界分享啦，我同埋啲听众咧都偷到诗啊！知道点样可以更加爱惜家人啦，点样同屋企人加油打气啦。好啦，多谢你啊，嘉明。 多谢晒小伯。 拜拜。 拜。我是侯嘉明，我觉得最能够向家人表达爱和打气的方法，就是真的用很多很多的言语和说话啦。有时你的心底话不讲出来，人家又怎会知道呢？不过都要找一个适当的时候。譬如如果对方现在这一刻没有心情跟你倾偈，又或者他嬲嬲紧的时候，大家有一个默契，有个密码，等大家知道一讲这个密码呢，就是要给对方空间的时候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我爱你呢真係要成日都要讲住喺个口边嘅。咁呢个时间呢可以打个电话嚟啊 ,1872-388, 咁因为呢神光 Morning Call 呢都需要大家打电话嚟啊，咁啊即係如果都要想关心下屋企人啊，咁啊欢迎打个电话嚟呢，即係我哋就落个 order， 咁转个头又打返俾你呢。 即刻打嚟 ,1872-388。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 绝望挂念，欠我从里面，总有敷衍。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 9:21，林峰幼稚未完， 健走即是健康步行，是一个相当好的运动的选择，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升我们骨质的密度，燃烧脂肪即是减重，更加可以预防慢性病等等，也可以令我们提起精神，思路会变得更加清晰，远离烦扰。那到底这项运动来自哪里呢？首先厘清一下，原来健走有分北欧健走和日式健走的。北欧健走起源于1990年，当时滑雪运动非常盛行，于是乎芬兰的运动指导员为了给一些喜爱滑雪的人能够在夏天进行训练，那就发明了北欧健走了。也都因为北欧健走的前身是滑雪运动，因此比较就是合适给运动员或者能够快步行走能力较好的人玩的。北欧式健步行是全新的带氧运动，利用两支特制的健走杖步行的，透过双手大幅的摆动增加训练效果。运动专家指出，北欧式的健步行他们特有的推杆动作能够令到全身更加有节奏，大步地向前行，达到就是加强刺激核心肌肉的效果。一般步行用到全身 50% 的肌肉，但是北欧健走他们就可以用到 90% 或者以上的肌肉，训练针对三头肌、背阔肌以及就是核心肌群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话 Monica， 今次 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Raymond， 我知 Raymond 系想点唱噶，你系咪都系想点俾香港人等大家可以互相保重啊？ 系啊，全香港人咧，全香港人都想，全香港人咧， 好啊，咁啊，帮你揀呢一首《今宵多灯》，仲俾大家听啦。 多谢，好。 希望大家咧身体健康，同心抗疫啊！多谢晒 Raymond， 拜 拜。 愁寒残红乱舞，烟花底初度逢。眼今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 31， 今宵都要多珍重啊！阿刘畅，早晨啊！ 喂，早晨啊，早晨啊，各位。 点啊，畅有啲咩好介绍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今日傍晚六点半有呢个睇得见听得到啊，咁系一个共用嘅节目嚟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即系因为疫情关系啦，咁啊，大家都少咗啲社交聚会啊，即系因为限聚啦，亦都唔想嗰啲病毒去周围扩散啊嘛。咁啊，对于我哋嚟讲咧，好少落街嘅，有阵时即系 work from home 嘅话，更加少落街。咁啊，对普遍大家嚟讲咧，好多人都话喂好闷啊，留喺屋企又冇得出街行下。但系我哋已经系咁啦。咁对于好多需要坐轮椅嗰啲人士咧，就更加觉得闷啊，更加辛苦嘅。咁啊，呢个节目咧就关心一下佢哋啦。咁啊， 主持人之一啦，阿 Angel 同埋阿 Keith 咧，佢两位咧本身都系患咗呢个肌肉萎缩症嘅，都系要坐轮椅噶啦。咁啊，佢咧今晚会约咗几位咧，一样系坐轮椅嘅朋友咧，一起开一个网上嘅 party，、 哦、 即系透过视像去到沟通交流，甚至乎话一起咧在线食饭、在线玩下游戏、倾下偈咁样嘅。咁啊，我哋可以透过呢个节目咧去到认识佢哋多啲之余啊，亦都咧可以俾我哋一啲启发。哇，系、哦，原来我都可以咧。即系在家同我啲屋企人啊，阿妈 在线 party 下 系啦， 即系大家隔空饮个杯先，咁系咪啊？各自喺自己屋企咁样系嘛？ 系啊，咁啊，大家学下究竟点样可以在线 party 啊？ 好，咁啊，接住落嚟十点钟仲有呢个海洋猎人，内容又系啲乜嘢咧？ 系啦，咁啊，呢个生态纪录片嚟嘅，咁啊，同顾名思义啊，就同大家睇下呢个海洋嗰啲猎食者啊，即系嗰啲大魚啊，但係佢哋咧好多技巧嘅，即係唔係擘大口等食嘅，咁啊好特別嘅。首先帶大家去到阿根廷睇下嗰啲殺人鯨，即係殺人鯨即係以前海洋公園嗰啲啊，即係大家唔好以為佢咁大條魚咪擘大個口喺個海度等食咯，唔係嘅，佢哋會游上沙灘扮擱淺，佢哋有一種叫擱淺技巧啊，個、 哦、 目的咧就係有係啦扮嘅有敵啊，去到捕嗰啲岸上面嘅海獅啊，好滑下嘅，係、哦、啦。 咁劲啊！原来佢哋都要扮嘢，佢咁劲嘅一个生物，即系哇，即系系咁就咬瓜你啦！佢都要扮一扮嘢，有啲演技喎，咁样都话 系啊！究竟佢哋点搞咧？今晚你要留意一下。另外，亦都有一种叫做南非鲸鱼啊，佢会同海豚一齐拍烂档，一齐去到揾食添嘅。 好啊，唔该晒刘昌， 唔该晒，拜拜，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现在防疫抗疫的急务是将资源集中在减少感染、减少重症和减少死亡，所以暂缓全民检测计划。至于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推行全民检测，他说当局会继续分析和研判疫情，如果时机合适、条件合适会再作考虑。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之前来香港的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亦都说，全民检测是应该在疫情早期的时候做，当局会监察整体疫情和听取专家意见。有报道指，受疫情影响，原本上半年有15条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最后只有一项法案提交立法会首读。政府发言人指出，并不完全反映事实。发言人说，政府已经分别在上个月23号和今个月16号合共向立法会提交了四项草案作首读和二读，包括2022年拨款条例草案、2022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和2022年收入税务宽免条例草案，而并非只有一项。另外，政府亦都已经预告在今个星期三将有关预算案提出的暂缓追租草案提交立法会，预计今个月底和四月会继续有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至于原本计划在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的其他条例草案，发言人说只有小部分的咨询和草拟过程受疫情影响，但相关的立法草拟工作不会停止，会继续有序推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对中国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理由是他们在中国境内外打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布林肯发表声明，并没有具体列明措施针对哪一些官员，再次呼吁中国结束在新疆西北部地区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行为。他指出，签证限制将主要实施在参与打压宗教和少数民族政策的中国官员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家和记者。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行，是美方一些人编造的世纪谎言，美方一再造谣污蔑，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压制中国发展、 但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俄军对乌克兰的攻击持续，首都基辅一座购物中心星期日晚被炮火击中，十层高的商场完全被毁，至少八个人死亡，搜救工作继续。空袭之后，当局宣布市内由星期一晚八点至到星期三朝早实施宵禁。俄罗斯国防部说，购物中心附近的区域被用来储存火箭系统。另外，落入俄军手中的南部城市克尔松继续有民众上街示威，乌克兰官方指责俄军士兵向示威者开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73点，升152点，总成交金额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6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阿里巴巴102.7，升3.6；腾讯控股371.4，跌1蚊；香港中华煤气9.95，跌1.67；京东244蚊，升5蚊。融创中国5.53，跌4.8；友邦保险81.5，升7毫；美团144.9，升1蚊；建设银行5.68，升6仙；复星医药39.25，跌1.75；中国海洋石油10.22，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19.94，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9，人民币6.363。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欧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7点，升419点。港金报18,0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53美元，卖出1,932.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咁至于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嗰段咧，仲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彩虹道嗰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翔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将军澳嘅宝康路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嘅6点，宝康路北行去宝林北路方向，近住宝康公园嘅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的士车长陈昌良， 坐我车嘅啲病人啦，多数都会讲呢班说话。师傅啊，好彩有你哋呢班师傅啫， 如果不是我們都不知道怎樣去看醫生， 我自己做了，我是很開心的。 抗疫的士車長鄧開明， 我從事這個行業都是40年，疫情這麼嚴重，我覺得很心很難過，有這次機會能夠給我為大家市民的做一些事的，我願意。有些人就說我們不會為這些錢去賣命什麼什麼，我覺得這個是人的對一個價值觀的問題。我們參加抗疫的呢是救死扶傷，是能夠幫助到大眾，不是用錢去衡量我們那個自身價值。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有乜嘢提示啊？过马路要小心，咪求望快一阵。如果你有翻咁上下年纪，应该听过呢只歌。细细个已经话你知，马路如虎口，所以有好多过马路设施提供俾大家，斑马线、行人天桥、行人隧道。其实你只要多啲留意，马路边都写咗好多提示，例如叫你望左望右先好过马路。你有冇留意呢啲叫你停一停嘅提示呢？无论有几多呢啲措施，有啲人系中意横冲直撞，望都唔望。过马路系咁，喺人生嘅道路亦一样。由细到大，家长培养小朋友嘅方法就系不断向前冲，起势向上爬，唔需要停低。小朋友稍有休息时间，就叫佢上多几堂补习班，冇得停。望左望右是浪费时间。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几时需要停低望一望？不知道，有得行就行咯。正所谓永远向前，永不停步。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不知几时要停，所以我们会根据客观环境给你一条清晰界线，称之为退休年龄。人人跟着这个岁数离开跑道，那就啱咯。咪住，用年纪做一个划分未必适合每一个人。有啲人未到退休年纪已经想退休，亦有啲人过咗退休年龄亦想继续做。年龄只系一个数字游戏，就算相同年纪，唔同嘅人都有唔同嘅心态。如果系咁，可以用身体状况决定啊。经常都听到有啲朋友讲，做到自己唔可以再做，咪唔做咯。乜嘢叫做做到唔可以再做呢？当身体出现毛病嘅时候，咁咪唔再做咯。但系当身体出现毛病，你先至唔做，其实仲有乜嘢你可以做呢？又系，不如咁啊。当你身边嘅人或者工作伙伴话俾你听，或者俾啲提示你，你已经唔再适合做，咪唔做咯。咁咪即系做到冇人鍾意你先离开。仲有一个指标嘅，就系搵够咪唔做咯。每次听到呢句，其实我都好想问，乜嘢叫做搵够呢？钱冇人嫌多嘅。当你搵到一百就想搵一千，搵到一千就想搵一万，几多先够？物质唔在乎于够唔够，只在乎于你系咪知足嘅啫。咁你又觉得几时先系时候唔再做啊？最好就系当你知道其他人唔系好想你做，自己身体仍然好。到咗差唔多需要退休嘅岁数，觉得自己都可以生活到，其实就应该系时候停一停，谂一谂，多啲留意一下身边嘅提示。 好多时已经话咗你知，过马路系咁，做人都系咁。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潇潇洒洒的，给我潇洒的相机，痛痛快快，愿能痛快话便利。反反复复的，只会反复的痛悲。你要信我，已定装。走了，你却不见了，傻傻怀恨绵羊，默默在妒忌。繁星一般的发光，未便照向你我身上。愿每晚约好你，让那星星将爱带给你。洒洒的，给我潇洒的相机，痛痛快快，愿能痛快话别离。反反复复的，只会反复的痛悲。你要信我，已定再会期。但从未，情一生不结冰，因有你暖我生命。愿记我已约好你，再见你那一天，将爱再交予你。潇潇洒洒的，给我潇洒的相机，痛痛快快。 冇嘢系倾唔掂嘅， 嘉明妈妈倾唔倾得掂啊？ 掂啊，妈妈，梗系得啦！ 你真系全权负责晒仔女啲暑期网课班， 好容易啫，净系参加玩玩星期天嘅 A B C 堂，同玩玩四个字咪得咯。 我哋翻工，佢哋留心听住学嘢，哇，掂晒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点啊 ，Kitty 有啲乜嘢介绍啊？今晚 嗱，我听你哋今朝讲又春困又盛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我即刻就谂住，不如今晚咧都一阵间咧就去执嗰啲赤小豆啊，少少薏仁 啊，去到煲啲水啦。咁 俾我哋饮啊， 去湿啊， 俾我哋饮，系咪俾等阵先？ 系 咪俾我哋饮啊？ 喂，一煲 煲埋你哋嗰份，又有乜咁出奇咧？系咪先？ 哦，咁啊好。 煲啦，呢啲心机嘢嚟啊嘛。同埋咧，因为嗰个时间啊，你即系合乎经济效益咧，所以我终于明白点解嗰阵时阿妈一煲咧就派街坊咁样咯、哦。反正都系煲啦，落多少少水，落多少少料啫嘛。 系啊，多双多双筷啊嘛。 系啊， 咪系咯。是啊，嗱，咁所以咧，就是、可以大家考虑下会唔会煲呢啲去湿水饮下啦。咁但系原来当中咧都有少少嘅知识咧可以同大家讲下，或者有啲人咧会混淆咗噶。咁平时话去湿咁都系一系就红豆薏米啊，赤小豆啊，薏米啊咁样。咁到底其实点样分嘅咧？嗱，首先我问下你哋两个啦，买薏米有冇听过有熟薏仁同埋生薏仁啦？即系唔系做生意嗰啲生意人、哦，系真系生嘅薏仁、哦。 冇、嗯，冇、 哦，我真系 薏米就系薏米啦。 系咯， 其实我唔系好识呢啲啊，即系由细到大咧，呢啲落去嗰啲叫做食材铺啊，或者 杂 铺，其实系你讲得啱，杂货铺或者药材铺会有得卖嘅、嗯。 因为我买过薏米嘅，但系佢冇问我、哦， 系咪啊？ 系啊。咁可能佢咧就兩樣都有汁俾你啦，因為通常咧你落到去雜貨鋪話啊唔該，我想要少少薏仁啊，佢話咁要生定熟啊咁樣，咁要落我唔知喎，咁啊一半一半啦、啊、咁樣，咁因為其實咧生嘅咧顧名思義咧佢就冇炒過嘅，咁如果熟嘅薏仁咧其實佢咧就係有炒過嘅，所以先至叫熟薏仁。咁、如果你話怕太過令到嗰個脾胃虛啊或者濕嘅話咧。咁不如即係个性嗰、那个性质比较寒嘅话呢，你就不如买呢个熟薏仁啦，咁就稳阵少少，因为始终呢用火炒过嘛。係啦，咁所以呢如果你煲呢啲去湿水嘅时候呢，你可以揀返啦，生薏仁定係熟薏仁定係一半一半都得嘅咁样。咁同埋呢你话啊，有啲人呢就会好好心机呢将啲豆呢入咗落一个袋仔嗰度，即係好似似啲茶包咁 样， 就攞去焗㗎嘛。咁但係其实咧，呢啲赤小豆啊，或者薏仁咧，佢都几难去到煮开或者焗开嘅，所以呢啲咧就系时间嘢嚟噶。你就咁用一啲热水焗咧，嗰个功效咧一定冇咁好，因为佢啲嘢都未出嚟，即系佢都未煲开，系咪？咁所以咧，最好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先喺屋企咧，即系浸咗佢先，用啲暖水浸佢一两个钟，先至攞去煲。咁如果你话我真系冇呢个时间、哦，咁你真系煲嘅时候咧，就煲多耐少少，可能煲多半个钟咁样，用慢火煲多半个钟。咁等佢咧真系煲开咗啦，咁你先至可以即系饮到个功效噶嘛。 嗯，哇，听你讲都几复杂、哦、，Kitty 都系嗰句啦。交俾你啦， 你煲翻嚟啊！ 你煲翻嚟好啲啊， 可以嘅，可以嘅，系啊。咁不过最后都要咁讲翻嘅，因为始终咧，譬如你话呢啲去唔去湿啊，健唔健脾嗰啲咧，都要睇翻你本身嗰个体质。虽然大家都攰噶啦，到底你系寒湿啊，定系热湿咧？咁都要睇翻你本身自己个体质。 呢个都啱啊，系啊， 系啊，饮翻相应嘅嘢咯。 题外话可以讲埋啦，即系琴日咧，我都有开抽湿机啊。好快咧，就已經咧將自己間房咧抽到咧半桶水啦嚇咁啊！如果開足成晚咧，應該一桶水都有喺度。 我琴日先開啊， 係啊， 我開咗幾日啦。 唔係啊，我發現自己頂唔順啊！頭嗰幾日我諗住懶咧，費事抄翻部抽濕機出嚟，即係叫做整潔。點不知咧瞓得兩瞓咧，好似瞓緊水床咁啊！自己張牀咧開始哇，有啲濕立立咁樣，真係搞唔掂啊！咁啊，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可以做下呢啲啦，即係可以啊 Kitty 頭先提供嘅一啲飲品類啦。或者即系简单来说就即系开翻部抽湿机咧，都帮到手嘅咁啊！唔该晒 Jason，thank you。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林慧的享乐时代， 问下你哋咧，有冇曾经细个嘅时候经历过一个阶段咧，好中意咧扮大人做一件事，就系、是、签名啦。 嗱，呢个系善意嘅，即系觉得诶咁得意嘅，佢买完嘢，点解要喺张纸上面签个名嘅咁样？ 我脑入边咧都系想扮大人嘅，我以为自己谂嗰样嘢已经 系咩咧？你以为我想讲咩？ 已经好曳啦，点不知你嗰个应该仲曳啲？ 咩啫？嗱，我都话叫你唔好谂名噶啦。 应该， 我细个咧 唔应该咁样， 好中意嗱，我由细到大都唔食烟嘅，但我细个好中意扮啲大人食烟，我攞嗰啲咧系啦系啦，嗰啲长条型嗰啲，即系乜力枝啊嗰啲咁样咧。 系啊，或者条饼干咁样。 系啦，我就成日喺度扮，扮得好有一手嘅。 但系点解扮大人先至要扮佢签名咧？ 其实我系想讲话咧，因为咧细个小朋友嘅时候咧，第一样嘢你就系最开始学嘅时候就 系 写啲正佳字啦。 系啊， 咁你唔识写潦草噶嘛？咁、 嗯嗯、 其实咧，我细个咧就以为咧所有签名都系同潦草类似，因为我觉得我睇唔明嗰个文字啦、嗯，而我又觉得应该系文字嚟嘅。咁我當其時又未發現原來呢個世界有好多多國語言或者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所謂叫做簽名啦。咁所以咧，當我問咗我阿媽話咩為之簽名同埋簽名有咩用之後咧、嗯，我自己就好想發明一個屬於自己嘅簽名啦。 係個個都係咁樣嘅， 係啊， 即係好想有一個係啊，你自己獨特的簽署方式咁樣。 跟住咧到大少少咧，就開始留意一下嗰啲明星嗰啲海報啊嗰啲咧，咪會有個簽名嘅。跟住你就留意一下啊，點解人哋啲簽名咧有啲加個心心，有啲加個哈哈。跟住佢点解咁得意一个名字一粒星星咁样？ 系呢个好容易分嘅啫。 啊，点啊？ 啱啱入行嘅 系 会加好多嘢嘅。 哦， 入行内嘅咧就好简单嘅。 咦，钟哥你有冇变化过啊？ 梗系有啦， 有 嗰啲咯。 越簽越簡單，即 系越簽越簡單。 偶像年代嗰啲咧就真系多少少嘅咁样，但系跟住依家可能都 簽越簡單， 容易少少依家。 佢去到事业嘅巅峰嘅时候咧，系越少笔画嘅。因为签唔签啦， 系啦，快得滞啊，签到手软啊，大佬，正所谓签名签到手软啊嘛， 一下就输噶， 系啊，所以我见过后屘啲人系开始挑嗰啲印啊嘛，话刻个印都 OK 噶嘛，即系有啲人系咁样做法啦，系啊，但系讲翻签名先，啲人突然之间咁样讲咧，嗱，我细个嘅时候咧，真系经历嗰个阶段，喺度尝试即系自己研发一个独特又靓嘅签名啦。咁小朋友嘅时候，嗰个元素当然就系即系唔系话即系谂住点样去装饰啦，反而系咧啊，点样写得似一个签名。而不是就咁自己写紧自己个名咧，咁样 即系烦啦，又要啲人睇得到， 系啦， 又要啲人估唔到， 系啦。又要有啲個性化，咁通常個性化，即係唔通你話畫個公仔就個性化咩？好多時啲人就會諗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寫個名嘅時候寫得唔係好似自己個名啦咁。咁、於是乎咧，我細個就自己研發啦，即係話我諗我都嘥咗好多張紙去做呢件事，即係咁喺度試下打橫寫啊、反轉寫啊、倒寫 反手寫啊， 係啊，反手寫、左手寫咁，即係寫到鬼畫符咁樣咧。跟住之後諗啊，可唔可以扮翻呢個鬼畫符都幾靚喎？自己簽翻一次出嚟咧，咁就練習啦。啊！我近来发现咧，竟然有个新嘅行业咧，系帮人设计签名，而且嗱、哦，其实咧呢一样嘢之前都有存在过嘅，但系就唔系好盛行。咁而家咧喺呢个网络嘅年代咧，啊，竟然咧有啲公司咧就开拓咗一个新嘅业务咧，佢就系话。因为每个人咧对于字体的要求咧，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心水噶嘛。有些人可能喜欢写料啲，有些人可能喜欢打斜写，有些人可能就喜欢一些很正笔的字，但是咧就想铁画银勾咁样嘅。咁同埋因为你有中英文的分别啦。哦、啊，佢竟然系话咧帮人设计完个签名之后咧，就教埋你啊，其实佢是有一些既定的字体嘅。嗱、 哦， 当然不是好像我哋而家咁普遍，即、就、系、是、你开个文件档案 就有得 拣嗰一扎嗰啲啦，即系唔系嗰一类，而系咧佢有几百种佢自己设计嘅签名字体，咁、你谂下每个人嘅名字，我当英文咁计啦吓，即系简单啲，即系 A 至 Z 容易啲理解啦，大家。咁其实你 A 至 Z 嘅嗰个文字嘅线条都唔一样噶嘛，嗱，有啲系高啲啦，有啲系矮啲啦，咁有啲咧就可以令到嗰、那个连笔写啦，有啲系有啲难嘅，连唔到住埋一齐嘅。咁佢就话咧，佢帮你设计咗之后咧，咁佢就会俾你拣，然之后佢仲要整埋一个咧叫做教学，佢教你签翻。呢、这个名字啊， 知唔知点解有呢一个行业出咗嚟啊？ 点解咧？ 好简单，因为而家真系好多人唔识写字咯。 咁严重？ 你真系嘅，有几多个人而家仲识得揸支笔啊？你可以部电脑，你会识得打字咯。真系写字就少之又少啊！呢一个工种啊，即系呢个帮你设计一个签名嘅工种，你谂下早三十年前点会有？因为嗰阵时个个都系揸住支笔做人啊嘛， 同埋啲人啲字咧好靓， 好靓噶嘛。而家你试下揾个人写个字啊，其实真系几难噶。佢会识得即刻用咩方法都打到个字出嚟，但系写唔到个字出嚟。 系啊， 但系我 自己一睇咧，其實我就覺得對於我嚟講，我係唔會覺得有用，或者我係冇乜興趣嘅、 嗯。 因為我媽細個成日教我咧，呢啲咁私隱嘅嘢咧，或者呢啲咁唔應該 唔好透露出嚟啊！ 係啦，跟住你仲去學，跟住咁嗰位咪識簽咯。然之後佢就要教翻你點簽，咁、 啊、 我就覺得唔係幾安全咯。 不過依家咧，即係其實好多嘢咧都唔、啊、除咗你話買樓都係靠簽名啦咁、嗯、樣。咁但係其實好多嘢，譬如你話哦，而家轉200万俾中哥咧，其實都唔使簽名， 多啲啊。 两百万印尼盾啫，印尼盾 多啲啊， 多啲 再差啲， 好啦好啦好啦，喂，但系咧，我想话咧 ，Barbie 讲多少少啫，你嗰个收费大概系几多钱？我想问就系、 是，佢、哦、又唔系真系好贵，就同你上一啲嗰啲叫书法班差唔多，1000蚊楼下、嗯、包设计、哦、包课堂咯， 咁 OK 啦， 个字帖俾你抄， 要学识写字，哇，你而家都仲还可以，你阿妈教你，啊、你试下你个女大个咗。真系佢嗰代都未必真系识得写字 的，系、哦、啊， 咁啊真系大家活到老学到老啦，咁 啊 又亦都有一个新嘅叫做产业链可以诞生啦，咁、嗯、啊原来可以帮人哋设计下都 OK 嘅，唔该 ，Barbie。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